有八名哥伦比亚人在逃，警方已经找到施袭者使用的武器。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参与袭击的哥伦比亚人是军方退役成员，政府会全面配合调查。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說，襲擊者是外國僱傭兵，又指莫伊茲一直與國內一些寡頭鬥爭，不知道這些寡頭與外國僱傭兵之間有沒有聯繫。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868点，跌285点，成交金额478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0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1点，跌28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11蚊，跌17蚊。美团258.4，跌9.2。阿里巴巴190.2，跌7.1。中国平安71.65，冇起跌。小米集团25.5，升1毫。盈富基金27.44，跌3毫。比亚迪股份208.6，跌11.2。港交所481蚊，跌9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9，英镑10.698，瑞士法郎8.486，澳元5.759，加元6.188，新西兰元5.382，欧元9.197，每百日元兑港元7.0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55。日经平均指数报17,424点，跌693点。港金现价报16,6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13美元，卖出1,80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嘅电车服务咧受影响嘅，由于个吊臂车咧勾到电缆啦，引致到咧电车需要停电。咁而家来往金钟至到铜锣湾啦，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重复多次啦，由于吊臂车咧勾到电缆啦，咁引致到停电。咁而家来往金钟至铜锣湾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咁啊，讲两宗交通意外咧，影响到挤塞噶。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嘅，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啊红磡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圣约翰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圣约翰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未有车龙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北围。咁后少少啦，西贡嘅普通道去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惠民路回旋处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屯门嘅屯盛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屯盛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要封闭啦，同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盛街嘅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小巴路线41号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呢一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影响到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盛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海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显景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乜嘢事啊？ 新节目想几时开始啊？ 呢个礼拜六啦。 你想几点钟？ 晏昼四点到六点。 节目叫咩名咧？ 听紧你。 我听紧你啊。 听紧你啊。 不如揾我做拍档啊！ 你太后生啦。 我转数快、 啊。有冇再快啲啊？ 不如揾我啊！我系 Roland。 边位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七月十九号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原谅前请先告别。 我爱你三个字活在泥土里，任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滋生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情绪。到最尾这个梦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恨没错减退。 阿朱话：虽然呢几年咧佢冇出歌，但因为教唱歌嘅关系而留意到好多新一代嘅歌手，亦都令佢谂究竟以原谅做主轴嘅三部曲，今天嘅佢要点样呈现呢？推动咗佢创作其中呢首作品。 始终分开这么远，在异地早不必猜算，你眼角颤动我看穿。 作曲关心妍，填词 Oscar Lee， 编曲由 Jason Lai， 监制由关心妍、刘广源。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爱的告别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瞌眼瞓啊！ 我冇瞌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啊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收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七月九号啊！呢、這个星期五嘅早上十点十三分，我系梁继章， 我系客家婆， 我系人强马壮。 OK， 正唔正啊？咁啊，每一天咧吓，星期一至五都有呢个风骚快活人嘅。今日天气咧非常干净啊，因为冇乜特别咧，嗰啲吓咩雨啊，又骤雨啊，又 黐住佢 啊。 得两行咋，天气预测 冇错，干干净净，正晒。酷热天气几好生效啊！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 句号。 喂，嚟开工。 除咗件外套先， 一啲都唔似开工喎、啊！你呢首歌， 呢只歌系喺海滩， 毛啊嘛， 拿开嗰件上衫， 晒晒露出啲胸毛。 我都话除咗外套先。 哇，正啊！ 你唔覺得呢只歌咧好有海灘嗰種 feel 嘅咩？嗱，咁早幾日咧，我訪問過呢個泰國達人啦，阿胡偉聰啦，咁樣樣講緊呢個布吉島啦。我最記得咧，布吉島有一間嘅酒店咧，其中嘅一間吧咧，真係嗰種感覺好正。我香港咧，起碼咧，我就未試過係點樣咧？就係個吧咧喺個泳池中間嘅，咁咧大家咧就係著住泳褲啦，遊過咧。第一，因為佢中間啊嘛，你冇得行過，一定要遊過。 女人都係要著住泳褲啊！ 女人啊，淨係著泳褲 得嘅， 你中意啦，你 唔怪之我飲唔到酒啦。 咁咧就喺個吧度咧，即係全部浸喺水嘅，啲凳咧吧凳都係一半喺水裏邊嘅。咁你就浸喺半下半身浸喺水，上半身有冇 cocktail？ 哇，真係 好正㗎！ 啲太陽咁曬落嚟，哇，真係好正， 好攞命啊！呢啲 好攞命呢啲。 我試過有一個，我就係冇位添嘅。即係你係要跳落個泳池嗰度，跟住咧你就可以遊埋一邊咧，佢就有個吧台。咁你個人係成個人浸喺個泳池嗰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浮出嚟嘅就，唔該一個pina colada 咁樣 嘅。好浪漫啊！ 咁樣嘅就喺度飲咯，飲完之後嘅話咧，咁就所以你每一次你喺度搞完之後話，即係我意思係飲完之後， 飲完之後， 跟住飲完之後，飲完之後嘅話咧，你係會巢曬皮，因為你浸咗好耐。 係㗎，我頭先講個吧都係㗎。 好玩啊！ 因为你坐嗰啲吧凳，你下半身浸住噶嘛，你冇理由动起只脚咁肉酸噶嘛，系咪先？ 又冇理由踎开张 凳，冇理由踎开张凳用噶嘛。 你有冇去过啊？ 有 系，而家其实浮起咩？ 吓， 因为你带咗个水波 嘛。 你知唔知好易浮嘅啫？即系你摊喺一个大池， 你咪去咯。 我全部都得。 呢个咧就系教游泳嗰啲老师讲嘅。嗱，佢只要咧唔惊就得噶啦。 系啊。 喂，如果我唔识游水，我点会唔惊啫？但系 系啊。咁就所以咪就系要学唔惊咯。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冷静同埋唔惊咯。如果唔系游唔到嘅。 我都听过马小强讲嗰啲讲法就系嗱，你只要放松晒成个人，你就会浮噶啦。咁，但我发觉到而家做唔到嘅，我可以半浮，但我都系沉沉地嘅。 系啊，只脚系斜噶嘛，我都系。 系咪啊？ 我都。系，啊！ 你咧，你得唔得啊？你有个水波喺个身啊嘛， 佢应该系反转嘅。 你嗰啲仲系西瓜波喎， 浮尸嗰只。 你细个中唔中玩西瓜波？ 你放心，你唔会变浮尸哦。你会变浮尸啊！ 你会唔会浮尸？浮尸应该个面向上定系向下？ 唔系啊， 都有， 即系 男女唔同嘅。 唔系啊，佢系叫马老浮尸啊。唔系浮尸， 嗱 有个马 佬，真系我做浮尸唔紧要。如果你想嗌我上嚟咧，唔好抌西瓜，我惊你又抌我嘢。 因为你本身又 再抌我嘢，中咗又沉翻落嚟。 你想我哋抌咩瓜？ 木瓜两个， 有冇含意嘅？ 仲要 冇含意啊？两个木瓜， 掟咗支鲜奶。你咁中意攞只手，我系都唔会上嚟嘅，抌多支鲜奶， 即刻上嚟， 仲要系大盒嗰啲，细支都唔制， 一公升 一公升大大盒。嗱，讲啦，夏天咧啊，游水啊、泳池啊，或者去一啲叫做海洋有关啲东西咧，我细个又好中意玩嗰啲同水有关，但我好怕水噶啦，好矛盾，又惊水，唔敢游，即系唔识游水，但系中意玩嗰啲，譬如以好耐以前啦，个海洋公园嗰啲叫咩啊？嗰啲水有啲浪冲嚟冲去。嗰、那个头先你开咪前 水上浪， 水上唔系啊，有一个游戏啊，冲嚟冲 浪咯， 冲 浪系 人造浪啊， 系啊，原来揈出嚟，跟住咁好好玩， 人造浪 玩。 咁、你有冇玩过个滑梯啊？ 有啊， 那个滑梯成日出事 啊，系啊，条裤烂啦甩啦， 啲男仔成日落嚟， 你知 唔见过幽 系啊？ 我见过有一次有个女仔走光添啊， 大把啦、啊，你知唔知啊？唔知你有冇留意？通常滑梯个尽头咧。好多嗰啲鹹濕仔企定喺度， 係啊，喺度望， 類似你啲人啊嘛，你 望上個二樓啊， 係啊， 原來就係望呢啲嘢啊。 誒，總之唔好理，總之有人跣落嚟咧就， 係啊， 你明唔明啊？ 我試過有一次，我見到有個女仔，我覺得點解你會咁奇怪？首先，佢著咗一件白色嘅泳衣，你應該就係好奇怪啦， 好危險啦、啊， 仲要 係 嗱，嗰陣時候其實係唔興噶嚇，就係嗰啲 tube top 啊，係嗰啲 tube 嗰啲咧，冇帶冇繩， 我知啊， 喂你咁樣嘅話， 咁拉上去噶嘛， 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哇，係都好犀利嚇，佢行上去嘅時候，你已經見到所有人都喺度望住佢， 但 係 其實佢 係 咪專登咁樣去等吸引目光 咧？我唔知啊， 我覺得有 啲女士係咁，講真的真係幾靚嘅。有白雪雪咁樣著住件白色嘅 tube top 嘅泳衣，跟住你見到咧，哇！嗰啲咁嘅鹹濕仔全部就其實上曬岸㗎啦，即係已經抱下抱咁樣㗎， 準備走啦，企喺度先。喂，唔好走住，唔好走住。 成排好似射十二碼咁，幾低喺度上落嚟嗰個位嗰度。 冇錯，梗係啦。 跟住你覺得，咦？點解我哋頭先我哋上落嚟嗰時候冇咁多救生員㗎？ 啲目光冇咁稀奇， 係啊， 期待嘅眼神。 諗喺度，嚟啦！ 你啦，大家好期待， 拍手俾你拍手。 上上嚟嘅时候，哇，真系果然不负众望， 甩咗啊成件。 不负众望， 肯定 一定会啦， 一定甩啦， 跌落嚟咯，跌咗落嚟咯，跟跌咗落嚟嗰阵，哇， 系哇定住， 系哇，跟住掌声累累。 喂，呢啲叫咩？呢叫两点收视。 系啊，系啊，两点不露咯，系啊。 但你知唔知道玩呢啲其实除咗你会走光，仲会冚亲嘅有时。你有冇试过？ 冇啊！ 呢啲唔好谂啊！我哋要谂呢啲咁嘅位置开心啲。 系啦、 啊， 但我冚亲个头啊嘛，冚肿咗个头啊嘛， 冇人理你啊！你快啲行埋一边啦，个女仔落嚟。 其实你有冇觉得咧，同阿 Michael 一路喺度做节目咧，你越嚟越觉得佢就系点解所有嘅嘢都觉得好坎坷啊？ 好不幸啊！ 系啊，你真系好不幸啊！ 我太过冚肿咗个头啊，因为揽即系坐喺个大水泡啦。上一半個水泡甩咗飛咗，跟住我人咧就喺度蹦蹦蹦蹦咁樣。 你自己就係水泡啦。 好似嗰啲叫咩偏波係咪啊？彈嗰粒珠咧，係啦，嗰粒蹦蹦蹦，個頭就喺度蹦蹦蹦，冚到腫咗啊！落到嚟係嗰人 wing 啊 wing 啊，係啊， 好危險啊！但係如果上面有個女仔，啲人就話：你快啲啦，我喺難受， 做咩住曬？ 你流緊血，你自己行埋一邊 啦。得啦，等陣先啦，快走， 唔死得嘅，唔死得嘅。 所以我哋真係好衰，全部都係外貿協會嗰啲會員嚟。 我哋呢啲冚咗個頭爆曬都冇人理。 啊，所以咧，其實我喺玩呢啲嘢嘅時候，大家真係要小心啦。 小心， 但我又覺得好得意嘅。永遠咧呢啲咁嘅嘢咧，仲係存在喺你身邊嘅時候咧，你又會唔珍惜嘅。都話啦，我哋喺下個月我哋拆啦。咁我先就哎呀， 點解啊？唔係啊，好玩嘅喎。我最中意玩呢樣嘢，點解拆啊？ 總之又話時代嘅終結啊，乜乜乜。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要同大家要提醒一下嘅，就係咧海水公園啦，有一啲嘅。 我哋成日都覺得話好好玩嘅嘢咧，成日都咧耐唔耐嘅話就會離開我哋噶啦。 嗯， 等於佢就係嗰啲機動遊戲一樣 啦。冇錯啦， 幾時啊？幾時最後尾啊？ 九月啊！ 嚇咁快！ 哇，得兩個月。 係啊， 七月八月。 嗯，咁其實咧，所有啲遊樂器設施咧就唔會永遠喺度嘅，即係嗰陣時麗苑一話拆咧，大家就哎呀唔捨得啊，唔捨得啊咁。咁、 啊、 你又冇去玩係咪之前？ 我有啊。 有冇去探只象啊你？ 诶，像就冇、 啊， 就有再装个戏院睇下咩戏睇。 哦，嗰啲唔使钱噶喎。 睇下上次，睇下上次睇嗰套，慢慢地嗰条喺咩度？ 咁你去恐怖洞啊？ 鬼洞， 去过啊，系啊， 恐怖洞都好惊下嘅。嗱，你唔好坐左边啊。 系 点解啊？ 佢搵嘢撩你个头噶嘛？ 关咩事啫？总之一入去就撩噶啦，上边有一堆嘢督我嚟噶。 就系嗰督嘢嘅话，就当时睇系撩咗边噶。 同埋嗰督嘢咧，个个都撩过噶。所以咧，譬如撞住你啲咁嘅油粒头咧，撩完你个油粒头又撩我咧，我个头就同你嘅头亲吻咧，就好污糟嘅。我个头唔想，我个头唔想同你个头亲吻啊！好啦，咁啊，开完公演话，三大机动游戏啊，九月退役退啦 吓， 好似啲马咁样，包括咧曾被誉为全世界最靓景嘅过山车啊，月球飞车。 有， 我唔敢玩。 有玩過。 你覺得係咪真係好靚啊？被譽為嘅就係最靚嘅風景嘅一個 全世界 過山車， 有個感覺咧，衝出個海嗰度。 Yes， 最靚嗰度。 但 係 嗰個位亦都好驚，你有冇覺得？ 超驚。 係啦，佢係一個彎嚟㗎嘛，就 是 就衝落去啦，跟住佢就兜翻個彎翻翻嚟㗎嘛。 同埋因為玩呢啲咧，藍天白雲咧，其實真係 好靚啊！嗬， 超靚。 即係如果你能夠有嗰個勇氣一路望住咧，有啲人眯埋眼咁啊，嘥曬啦，係嘛？咁另外咧，仲有呢個滑浪飛船啊，運作咗37年嘅滑浪飛船，同埋僅餘嘅跳樓機極速之旅啊，跳樓機都好玩嘅。如果你覺得你係頂得順嘅話， 但一下嘅啫，佢應該係咁樣啦，即係形容一下啦，就係成班人咧就坐曬喺度 一排咁樣， 咁跟住咧就一排咁樣係趌趌趌趌趌咁一路升向，係啦，好似升上個天堂咁樣，跟住就無端端停一陣先，跟住大家就啊一路嗌啦。突然间轰咁样就咁跌落嚟啦，一下嘅啫。 我觉得咧，其实 唔系好惊。 海盗船会惊啲，即系嗰个离心力系会恐怖啲。吓， 有啲人仲要坐喺船尾同埋船头，吓 系 咪啊？简直系走。 海盗船嗰种离心力坐落嚟嗰下咧，系好惊。咁呢三样嘢咧就会九月退役啦。咁所以啲朋友们就话：哎呀，唔舍得啊！有啲人仲话最好玩嗰样嘢冇晒啊，咁样 都会有新嘢嘅。 系啦，另外仲有一个咧，我记得我就系好似系做 opening 嘅，咁就叫翻天覆地啊。就类似好似个八爪鱼咁嘅咧， 我都玩过， 系啊， 上落揈下揈下揈下咁啊。 佢好似嗰就一条咁样噶，一条长嘅疤，跟住咧就左边有一嚿嘢，右边有一嚿嘢，跟住你又坐晒啲人喺度嘅话咧，佢就乱揈嘅。跟住有一次我好笑嘅，因为咧就做完之后咧，咁跟住就有啲人首批上去玩啦。上去玩嘅时候嘅话咧，就见到有啲人喺下边喺度等，即系玩完嗰啲人咧喺下边喺度等。跟住我都话做乜嘢？等啲乜嘢咧？咁啊，跟住佢就跌。就跌噶啦，咁跟住听到耐唔耐嘅时候，啲人咧尖叫嘅同时嘅话，就会听到啲人通通砰砰砰砰砰， 喂，执手机啦喂！有个手机啊， 即系我啲手机可能系摆喺自己嗰啲裤袋 啊， 或者系摆喺个手嗰度，惊啊嘅时候咁咧就逼 啲 跌 落嚟。 终于有嗰款手机啦， 玩完噶啦，个部机咁高跌落嚟，起码安一定爆。 所以啱啱玩完嗰 round 嗰啲人嘅话，咪会等喺度，等住佢哋玩完之后，执翻自己 换翻部。咦，呢个好似好少少， 呢个牌子最新，都 model 新啲。 好无聊，啲人喺下边都喺度等喺度，即系你真系会听到一尖叫之后就会。 所以玩呢啲咧，我觉得第一样嘢，将所有嘅随身物品，一系就摆低，一系就交俾你唔玩嗰啲人揸住先。 我嗰啲甚至将眼镜我都除埋， 梗系啦， 因为太危险啊！ 咩眼镜都要除噶， 系噶，咩眼都系噶。呢个嗰啲叫做 识 隐形眼镜都要除噶， 有隐形眼镜嘅咩？ 唔制我戴个大眼仔都要我除，即刻冇咗眼神。 喂，靓女，除眼镜， 点样啊？ 可以咩？ 我要入更衣室喎。 應該係太陽眼鏡，你黑掹掹嘅。 但你講真，你哋中唔中意玩呢一啲嘅機動遊戲啊？ 我麻麻地 玩。其實我係唔中意嘅。 嗱，機動遊戲我淨係中意玩一樣啫，就係、 是、 摩天輪。 哦。 因為我真係中意 摩天輪嗰啲慢。 摩天輪。 係啊， 嗰啲慢到唔喐嗰啲啊嘛，即 係唔係即係都 OK 嘅。海洋公園曾經都有個摩天輪嘅，我覺得個好靚。 嗯，你有去玩過？ 玩过，因为佢好慢啊，同埋又唔惊。 你又中意佢慢？ 系啊，同埋可以喺高度睇嘢咧，好靓。 摩天轮算唔算系一啲咁样嘅，即系刺激嘅机动游戏咧？ 唔刺激， 对佢嚟讲刺激噶啦。 系啊，玩好耐噶，系咪？因为我 系啊，好耐啊，抵玩噶嘛。 哦，一张票玩到笑，人哋嗰啲净 咩嚟噶？ 睇到笑，你唔知咩？ 唔知。 油麻地戏院，油麻地戏院嘅优惠啊嘛。 系咩？ 你買一張飛之後可以由朝頭早睇到夜晚，叫一張票睇到笑。 任何時候入去，中意瞓又得，中意涼冷又得。 係啊，好正啊！而家唔好睇啦，而家睇粵劇啦。 你有成20几年都喺嗰度打等㗎，係嘛？你年青時候都喺度打等，成日出現㗎。 誒，果欄 啊，搞咗蘋果 又買木瓜。 係啊。 买住个，食完木瓜再睇， 哇，好开心， 几开心啊！一张票抵到笑， 咁咪一日啦，正。 社会不停有变化嘅，咁有啲嘅设施咧，咁啊珍惜就去睇下玩下， 系啦， 享受下， 趁仲有时间， 冇错啦。 好， 10:29啦，听呢个风骚范围嘅气温咧，都系一路上紧嘅，32度嘅气温啊，今日都系偏热嘅，相对湿度68%。今日天气啊，天晴酷热，吹微风，只问未来数天仍然系咁正嘅天气。我哋先听10: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等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柏奥庄第三期的第一座和第八座，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标，要拆卸重建已兴建的楼层。注册结构工程师魏学仁认为，有可能是订购混凝土时买错种类，或者将混凝土落错地方，但根据现有资料未能反映实际情况。魏学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要在现有情况加固，会面对不少困难，因为不少部分已经起好，虽然技术上可以做到，但会面对不少问题，例如墙变厚或者柱变大，楼盘空间就会缩小。美联住宅部行政总裁布少明在同一节目表示，到昨晚为止未听到有买家决定终止买卖，他认为除非买家心急入住，否则相信绝大部分买家愿意再等9个月，而对投资者影响不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本土个案全部来自云南，其余15宗都是输入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再多22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1,989宗确诊，4,636人死亡，86,9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在阿富汗持续近20年的军事任务将于下月31日结束。拜登强调会结束美国历来最长时间的战争，不会再派另一代美国人到阿富汗。拜登表示，他不信任武装组织塔利班，他相信阿富汗军方有能力，的能力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并非无可避免。他又表示，美国不会参与阿富汗的未来发展，阿富汗的前途将由当地民众自行决定，促请阿富汗各方共同努力结束内战。拜登强调，美国正在重整资源，反恐力量将用于真正威胁所在，又指美国需要专注于巩固核心实力，以应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型战略挑战。海地警方继续调查总统莫伊兹遇食身亡案件，警方表示最少28人参与暗杀行动，其中2人是海地裔美国人，其余26人是哥伦比亚人。国家警察总长说，3名哥伦比亚疑犯被杀，警方拘捕15名哥伦比亚人和2名海地裔美国人，仍然有8名哥伦比亚人在逃，警方已经找到施袭者使用的武器。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参与袭击的哥伦比亚人是军方退役成员，政府会全面配合调查。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襲擊者是外國僱傭兵，又指莫伊茲一直與國內一些寡頭鬥爭，不知道這些寡頭與外國僱傭兵之間有沒有聯繫。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255点，升102点，成交金额7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8点，系跌18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9蚊，升1蚊；美团271.2，系升3.6；阿里巴巴194.5，跌2.8；小米集团26.15，升7.5；盈富基金27.8，升6仙；中国平安71.4，跌2.5；比亚迪股份218.4，跌4；港交所490.4，升6毫；中远海控14.82，跌1.42；长城汽车27.05，升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8，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5，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3点，跌644点。港金现价报16,6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06美元，卖出1,805.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七潭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清水湾道去坪石近住圣约翰小学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在电车方面，由于受到吊臂车勾到电缆影响，而家电车服务来往金钟至到铜锣湾以及系跑马地圈的服务都是需要暂停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之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区，荃湾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树商场一段是车多，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津桥一带都是挤塞。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7月19日起，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援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今年香港儿童国际电影节请嚟郑中基做大使，佢又点样身体力行去支持呢？ 真系同我哋睇晒啲，我哋觉得系好感恩呢件事。 同埋佢讲到有一个好得意嘅，佢第一次带小朋友入去咧去睇电影，熄灯咧就已经喊住咁跟住出嚟。咁其中我哋个节里边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是、有几场嘅戏咧叫做 First Movie Experience。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 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 好，欢迎嚟风骚快活人，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1至96.9啦，咁样其实咧，即系警方都经常讲噶啦，即系骗徒嘅手法，即系层出不穷啊！咁啊，无论以前咧，我哋叫街头骗案啦，你有听过嗰啲啦，咩皮肤党啊，唔知咩啊，嗰啲专 保药党啊， 保药党啊，咁啊，去到而家咧，又打电话嗰啲叫电骗案啦。咁啊，今日咧睇到啲媒体咧，佢就话有个男子怀疑遇上电骗案，个手法咧就系话咧收到一个自称律师嘅电邮啊，咁啊话俾佢听咧，有个楼。有个物业吓，咁你要入钱咧，又去一个海外嘅银行户口咧，就可以买到呢个物业噶啦，咁样。嗱，咁新闻嘅报道咧就系咁简单嘅啫。但我唔知道之前或者中间度咧，咪有啲嘢嗱，即系无端端我叫阿马小强，你汇8蚊俾我，你都唔会汇啦，系咪先？ 会 系嘛？ 你一定会 8蚊啫嘛， 咪系 都会俾你噶。 佢讲$180,000，咁我亦都相信，可能佢真系用咗好多嘅嗰啲叫做咩令到佢相信嘅口头上嘅氹啊、资料啊、图片啊、嗰层楼嘅等等啦、啊、如果唔系你无端有个人话喂买楼啊，嗱 60几万、 啊、 你讲紧 系啊， $80,000、啊、60几万港币、啊，即系点会相信呢？咁样咁都系汇完之后就发觉，原来冇件事、啊， 贪心咯、 啊，即系自己喺网上理 解。点解你觉得佢贪心咧？佢买楼啫嘛， 肯定系贪心。 即系可能佢讲到层楼平， 唔系即系好似唔系报道咁简单。你觉得永远都系成日都喺度讲我俾人哋呃啊，咁其实自己都有责任，不过唔会讲出嚟嘅。 讲 啦，啊呢样嘢我都拜，我拜 可能系。系，即系可能讲到嗰个物业咧就好抵好抵， 又或者会升嘅，系嘛？或者根本就唔系咁样嘅价钱嘅，你买之后就会即刻赚钱啊！ 喂，第一，你根本你就唔系搞呢啲，你冇谂住喺海外置业，入电话嚟你即刻吸佢先啦。 你个人咁嘅， 梗系啦， 因为永远都系咁样嘅。 呃得人多咧， 你都唔系帮啲弱者噶。 佢知道自己嗰啲叫咩话？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贪。 喂，呢个系实在噶嘛？ 但系我又会觉得其实而家。呢啲銀行嘅做法咧，係真係幾值得讚賞嘅。 係啊，都幾好啊！ 因為我啱啱就係前兩日啦，咁我就係要過數俾一啲朋友，咁跟住咧就喺個電腦度咧，因為我咧係一個好渣嘅人，有時我成日都會好驚嘅，就係做一啲網上嘅理財啊，或者係一啲喺電腦上面嘅嘢咧，我自己唔識得 lock out 啊，或者唔知點樣先至叫做真係離開咗啦，係咪危險？所以咧，我係 set 咗咧，我嗰個嘅金額嘅話咧係零嘅，所以咧我係點樣過都過唔到。咁我唯有一样嘢就係真係最原始嘅就係去返銀行嗰个坑卡嗰度 最实在 就同个隻哥哥讲嗰个哥哥就係因为李小姐因为你 set 咗零嘛所以其实咪唔可以零蚊所以你咪过 其实呢个最呃唔到钱嘅 係 呀 因为要佢自己亲人去实在地要转数 冇错但係仲有非常之好嘅呢就係咁我过数都唔係过好多即係讲緊嘅就係过18000蚊六位数字啦但係呢咁样佢就同我讲清楚喎佢就话你过俾呢一个人嘅话实际上系揾嚟做乜嘅？我唔系话要你嘅私隐，即系其实我谂佢系应该有一个指引，佢惊人哋系呃你。 你个样似俾人呃咁啊！嗰个哥哥， 我个样你似 太殷实，太殷实，太容易呃。 冇错啦，咁好好诚实嘅一个女人。咁跟住佢就同我讲就哦，咁如果系嘅话，你好清楚知道嘅就系你而家过紧呢个钱俾系咩人嘅话，系放乜嘢嘅话咧，咁我就帮你做。 呢啲银行职员嘅态度 好好啊，佢就问多你一次。 佢嘅做法帮冇错，帮到好多老人家。 原来因为我似婆婆啊。 系啊，你唔知噶， 佢真系问我，你知唔知啊？佢好认真问我啊。 係啊，咪佢真係驚俾人呃。 新聞裏邊好多婆婆姐咧，佢一句説話咧就救翻佢成身。 咁喺度震啦，積蓄咁樣。 咁啊，你婆冇震。 我有讚佢啊，我就話你好好啊，係啊，你再問清楚我就係呢一個人嚇，究竟你點解要 放 棄？你清唔清楚？你知唔知道你即係做緊乜嘢？ 同埋咧，網購都係嘅，唔知你有冇試過咧？咁我有上幾次啦，喺亞馬遜啊，亞馬遜嗰度咧，阿爸唔知信唔信亞馬遜嗰個網站咧買嘢，買完之後即刻就已經有一個嗰啲叫做 message 咧話你啱啱扣咗幾多錢，一個 transaction 係話俾我聽。咁如果唔係我買嘅，譬如阿媽小強用咗我嘅 account， 咁我即刻知啦。係 你點解要舉例舉我用你嘅 account 咧？ 咁唔好馬小強啊，小強馬咯，好唔好？ 你做咩唔嬲著啊？呢啲咁嘅位，我覺得應該大方啲。 對唔住， 即係大家會明噶嘛？ 對唔住，對唔住，原來我嘅問題。 你舉個例都要舉大家明白嘅嘢啊！就係唔好話我攞佢錢咩？係咪啊？啲人就冇可能，冇可能。 嗱，預告一下先，今日風騷發言嘅環節咧，好豐富啊！咁大家咧即係關心呢個身體健康啊、養生啊，更加要留意今日啦。 冇錯。 喂，頭先咧我都問在座兩個拍檔，喂，我覺得我自己咧成日流汗好容易，尤其是喺天氣咧，今日其實今朝早六七點我喺街行咗陣，已經成身汗。你哋係唔係噶？會唔會？ 唔會。 咁容易出汗係咪一種病嘅 象徵？我覺得你太緊張，佢乜嘢佢都緊張。 嗱，我係覺得咩咧？其實佢係有一個症狀，係真係有嘅，就係成日懷疑自己有病嘅症狀。 哦，疑病症。 疑病症。嗯。系啊， 咁 疑 病症点医啊，医生？ 疑病症啊，咁应该冇得医，certify 拉仆出。 哎呀， 你知唔知有咁 样 疑病症噶？系 啊， 因为有一段时间咧，我系有嘅。 系啊， 咁样我成日都会同我嗰个家庭医生就话：，我成日觉得又头晕 啊， 身庆啊，呢度又唔舒服，嗰度又唔舒服，我又瞓唔着觉啊，又唔知你有盗汗又咩咩。咁跟住咁样讲，就听完一轮，即系同我讲，佢就话：你乜嘢事都冇，因为 check 到噶嘛，系嘛？你系咪发烧？咁你咪探热咯？你真系冇嘛？ 血压啊，心跳啊， 所有嘅嘢都 check 晒之后，佢根本冇。佢就话：其实咧 ，Sarah， 我真系担心你一样嘢，就系你系怀疑自己有病。 哦，呢个都系一种病嘅心理病。好，今日咧，因为我哋有位中医啊，同我哋做嘉宾访问嘅， 冇错 啊，同埋一阵翻嚟，马上就会有今日李丽蕊负责嘅妄想， 我唔系叫做妄 想，今日唔 系 妄想症叫 叫乜嘢啊？ 我先改个新名先， 我帮你录啊。 妄想 咩啊？佢咩？ 佢帮我录啊！ 你知唔知你把声会吓人憎？ 我知道，我知 道。好，翻嚟留意环节就系李丽蕊负责，好唔 好？好，多谢。 32度气温，相对湿度67%。有刘美君嘅呢一首《阿尔戴少年》啊，《Subtropical Boy》。翻嚟就会有另一个环节，由李丽蕊为你主持。 期待。 今日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网上情今日仲系假装快乐，近来我在工作上面和生活上都开始活跃翻起嚟，有好多朋友会约食饭啦，甚至乎会愿意去接受一啲邀约，譬如去睇一啲文艺嘅活动。最近好开心啊，因为我朋友嘅介绍，佢嘅关系认识咗有好多一啲嘅年青人，佢哋都系喺文化界嗰度活跃嘅分子。最近我哋睇咗一个年青嘅画家所开嘅画展，认识咗一班喺香港嗰度好有意义，做紧啲好有意义工作嘅年青创作人。在当日的 Grand Opening 里面，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年纪而被排挤，这位大姐姐受到欢迎，实在有些受宠若惊和老怀安慰。当日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出席朋友的画展，怎知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被介绍被画展主人翁认识的时候，她和我介绍其中一幅画的创作灵感，心里面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悲伤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哋两个突然之间伤心起嚟，望到对方眼圈一红，跟住就揽住喊起上嚟啦。喺一个本嚟系好愉快嘅场合，有咁样嘅反应系绝对唔适当嘅。而我哋两个亦都系解释为一个心灵感应。对一啲陌生人，有时你会觉得一拍即合，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就系咁样，我哋开始成为朋友，亦都好多谢佢好大方咁样送出佢一张嘅画作。而家就挂咗喺我嘅客厅里面啦。关于呢一件事，我会谂以上嘅经验究竟系点嘅一回事呢？我系一个对人嘅感受比较敏感嘅人，我系一个开心嘅人，定系一个唔开心嘅人啊？点解会对一个素未谋面嘅人第一次见面会喊起上嚟嘅？大多数嘅时候，我都系一个开心开朗嘅人。好喜欢表达自己，所以一般人都觉得我是一个24小时保持情绪高涨的人。我试过啊，在某个场合，我尝试想表现得成熟一点，稳定一点，立即就有人问我了，李小姐，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啊？由那天开始，我就立下心肠，要时刻保持住开心的形象，免得我身边的人担心。当然，我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已经学识将它可能掩饰起来，因为我觉得别人的快乐比较重要，亦都希望别人会喜欢开心的自己。奇怪的是，慢慢变成习惯，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觉得很快乐，就算有不开心的事，发泄完过一阵我就没事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独门的配方，令到自己能够快乐起来。你呢？你的方法又是怎样的？最近我在网上见到一个有关于艺娱圈的访问，有关于这一位台湾的创作女歌手，我是一直都是非常之欣赏和喜爱的。她都是啊，表面上都是成日俾人哋有一种好开心和好阳光的感觉。她分享自己在不开心的时候会怎样让自己快乐起来，方法就是假装快乐。当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要放声大笑，假装自己心情好好，过一阵就会开心噶啦，原来是有科学根据嘅噃，系因为当你喺度扮笑，提起你面上嘅肌肉，其实大脑系以为你而家正系开心紧，所以心情系会莫名其妙咁好起上嚟嘅。所以喺下次你唔开心嘅时候，亦都请你扮笑，你就会好似而家头先所讲嘅咁嘅方法一样，因为你嘅大脑根本唔知道前因后果，最后佢判断，诶，佢喺度笑紧，所以佢应该系开心嘅。慢慢慢慢嘅话，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啊，艺娱圈仲话唔开心嘅时候，不妨可以提高声线讲说话，令到自己进入兴奋嘅状态。对于呢一点，我非常有同感，因为我平时就系喜欢提高声线去做节目。希望做的、听的都能够进入同一个状态。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不喜欢。最后我亦都学识了自己的不开心来一个切割。想象一下你现在的心情超级不好，但是一阵间要出席一个好朋友的生日 party， 你可以暂时将不开心的心情来一个切割，将它打包放在一边，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的环境和应有的心情。一阵间可能你去完个 party 之后出来就会比较开心的了。虽然以上所讲的都是大家成为大人之后逼不得已学会的技能，但是做一个成熟的大人在人情世故上亦都比较容易为人接受。所以说快乐是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的，没人可以让我不快乐除了我自己。我们穷一生去追求快乐之道，其实不需要高深的道理高超的技巧，只需要保持笑容，每日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King Cook 呢首 Smile， 好赞成呢李和今日所带出一样嘢呢，就係呢冇人可以令你唔开心除咗你自己。好多时呢你係将自己嗰啲唔开心嘢呢喺自己心里面呢不停咁扩大或者重温去令到自己唔开心。基本上人哋讲个说话算囉，係咪先。 有时唔好搞错咗啦，因为有啲人係会好鍾意去 play 呢个 role， 即係去做呢一个咁嘅角色，就佢唔开心。得到啲乜嘢呀？得到其他人嘅一啲关心。係啦。咁所以其实因为咁样嘅话呢，你就会将呢一个咁嘅角色呢就会越做越深。咁你就会好难跳返出嚟㗎啦。要搞返清楚。 同埋鍾意悲伤嗰啲感觉麻醉自己。 你讲边个？ 我冇讲边个。悲伤两个字唔代表乜？ 你系咪做呢个深水埗王杰啊？ 咁你咧？咁你咧？系 我笑啊！ 你每一日受到咁多嘅， 你会唔会唔开心啊？ 我成日都咁笑你咧，其实我都好惊你有一日你会反台啊！ 踢低啲人 唔需要咁样。你觉唔觉得我已经成仙？覺不覺得， 但系咁样都有一个问题嘅， 咩问题啊？ 就会好似软皮蛇咁咯，嗬。有时你点样话佢嘅话，佢到最后尾佢都唔改进咯。 好啦，翻嚟另一个环节，而家先咧11:00新闻。 系咪好？ 白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8点，升131点，成交金额88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1点，跌8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1.5，升3.5，美团275.6，升8蚊，阿里巴巴系193.8，系跌3.5，小米集团26.45。升1.05元，盈富基金27.8升6仙，港交所494.4升4.4，中国平安71.45跌2毫，比亚迪股份221.4升6，中远海控14.68跌1.56，长城汽车27.4升1.9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8，英镑10.699，瑞士法郎8.484，澳元5.763，加元6.194，新西兰元5.387，欧元9.195。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3点，跌644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2美元，卖出1,8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电车服务咧就受影响噶，咁由于有个吊臂车咧勾到个电缆，咁引致到停电啦。咁而家来往金钟至铜锣湾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来往金钟至铜锣湾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就暂停。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西边街去翻般咸道咧就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屈地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嘅协和街落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秀茂坪道。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屯门嘅屯盛街啦，而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同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盛街嘅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小巴路线41号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屯盛街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就受爆水管影响嘅都系葵涌嘅和宜合道去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树商场嘅快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树商场一带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健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啊。 Hello， 多多关照、啊。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健威，知识会社。 川流潮汐， 林间幻松，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的山川海岸 到居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不同栖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日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 嗯。 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 好，嚟到呢个星影嘅环节啊！你又知唔知道？今日咧，梁博士咧得啦，唔该，各位 fans 去嗰边攞，去嗰边签单啦吓， 系去攞炸鸡饭， 嗰边攞饭盒， 加杯冻柠茶，酒冰 小。梁博士咧，第一咧加咗少少嘢啊，第一咧个问题系 set 多少少，因为咧我想咧，如果即係快啲一個 pacing， 咁、問多兩條嚇。 咩 點解要咁快呢？ 等等，心情緊張啲啊嘛。 但我哋要諗喎、 好，今日盡量我俾多啲 tips 嚇。 唔係你話咩醒話？ 我唔想答啱喎、 第二，今日我咧就有一個叫做吶喊嘅棒棒啊，幫你咧係即係助威嘅。 有吶喊棒棒。 佢自己帶啲私貨嘢。 咁你贏咗咧，我就會咁樣啦嚇，即係代表你贏咗啦。 哦，識識。 輸咗咧，係。輸咗咧？邊個輸咗咧？隔篱嗰个同我打一打去个头啦吓，即系呢个咧就系惩罚棒棒啊吓。OK， 好，准备好未？ 唔系会要验伤嘅，俾佢打。 我想被惩罚啦， 绑住。 我代表月亮惩罚你。 好，准备开始。点啊？使唔使俾 tips 啊？ 唔使， 唔使啊嘛。 系咯，一嚟你都就 tips。 我想被惩罚啦，快惩罚我啊！ 好，各位朋友，马上开始。第一条问题。想问一下大家，你又知唔知道汽车嘅胎盘而家系圆嘅，最初系直嘅？点解汽车嘅胎盘会由直变圆呢？以下嘅问题，请听住。第一，因为工人唔小心做嘢嘅时候咬挛咗佢，后来就错有错着。第二，因为要向个车辘看齐，观感上又系圆嘅车辘，又系圆嘅胎盘，比较统一。第三，因为圆嘅胎盘唔会阻住个视线，因为你望住咧一碌咁样吓，如果佢直嘅咧就会阻住个视线啦。第四，因为圆形嘅胎盘扭起上嚟比较冇咁嘥力。到底以上四个答案边个系真呢？ 你同我你估先啦，我已经有答案。 冇咁嘥，我会估四咯。 我都系 吓，嗬、因为感觉上你圆嘅好似系会顺滑啲咯。 系啊系啊， 但系其实个胎盘同埋嗰个胎盘，即系你揸嗰个位置有冇？ 纯粹讲个胎盘 关咧，关唔关事咧？ 纯粹讲个胎盘。 嗱，第一我哋又系用减法先啦，工人唔小心咁劈佢啦。 诶、啊，点解今日我哋两个咁断结？ 冇所谓噶呢啲嘢，等啊等啊，博士估唔到，就等啊博士估唔到。 点解今日咁 气 氛咁 和善嘅？ 我哋突然间先嗌交，第四条，第四条嗌交。 你都系觉得，你都 我 觉 得第四条系有观感啊，嗰啲冇意思。 你见唔见我揸住个手板啊？已经 咁啊？点啫？ 唔惊啊！我都想你惩罚我咯，代表月亮。 好，各位观众， 我拣。 四 正確答案是一的，因为工人不小心有一次砰一声跌了一个很重的东西咬乱了他，咦后来他很害怕了， 點樣去補救呢，同埋驚扣人工啊，佢不如呢就將佢整到完咗、 哦、 希望作為一個新嘅諗法。 等陣 果然後來呢個講埋先下喺呢個汽車工業發展上面呢，呢、這個工人後來不但只冇扣人工、而且佢呢個做法仲發展到全世界體盤呢都用咗呢一種嘅設計添。 哦， 所以其實錯有錯就 我要 fact check。 嗯， 佢话博士话系啊， 你 fact 啦吓，慢慢 fact 啦吓，我等你 fact 完翻嚟啦。好， 系啊，肥仔 check 嘢，所以做肥仔 check 嘢，所以叫做 fact check， 系啦 ，check 佢有几肥咁样啊。 OK 得， 第二条问题。以前嘅人其實係用手食飯嘅，後來咩原因會改用筷子呢、 嗯、 第一，因為覺得用手唔衛生啊；第二，因為用筷子覺得好似高貴啲啲；第三，因為食飯之前會洗手，食飯完又要洗手，哎呀，好嘥時間，唔好啦。第四，因為發覺有啲嘢煮熟咗之後好熱啊，因為最初唔係食咁多熱嘅嘢，後來越嚟越多係烹調過先嚟食嘅，於是咧 都係食， 一定係食。 係啊， 喂，其實我哋如果兩個合作嘅話咧，佢真係耐我哋唔好。 咪係咯， 我哋 我哋如果答中咗咧，我就用嗰個坑佢個頭， 啲都好啊，不如我哋可以啊咁樣。 我係坑主持人嘅喎， 咁啊點啊？ 咁啊錫你一啖啊， 嚟 我錫， 係啦，小強錫你個嘴一啖。 冇錯，嘴對嘴。 首先揭曉。第二条的答案， 四 是啱嘅。 耶！ 见面吧，哎，系啊系啊，争你一啖啊， 争我一个， 我咧就系争你个机会。 好，听住。第三条啦， 第四条我哋就开始反咬啦。 鹦鹉点解会学人讲嘢咧？鹦鹉点解会学人讲嘢咧？第一。因为想提醒其他嘅鸟类，呢度系有人啊，小心啲。第二，因为想融入人类嘅社会。第三，因为想吸引主人嘅注意力。第四，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人类啦。到底以上所讲边个答案系正确？ 鹦鹉啊， 点解 其实应该都唔会分话，即系我而家系被圈养咗。 系啊，系啊，系啊。 诶，唔系先，如果系喺郊外或者喺野外嘅鹦鹉，会唔会识讲嘢？ 唔会。 因为冇人教， 佢学人讲嘢咁 啊，系咪？ 冇人教啊！ 即系我咪重复一次啊，梁伯。 第一，因为佢想提醒其他鸟类，呢个系人类嘅地方，小心啲。第二，因为想融入人类嘅社会。第三，想吸引主人嘅注意力。第四，想自己变成人类，同埋觉得已经系人类啦。 四啊，冇理由佢连续两个四嘅嗬。 我拣二 啊，得啊。二系咩？ 融 入人类嘅社会。 系啊，因为你人同佢玩，喂你好嘛，佢话你好嘛咁样。 正确答案到底系乜嘢？请讲。 我拣二。我哋又系同一阵线系咪？ 好唔好同一阵线？ 好啊。 今日我哋打小阵仗先系嘛？二。 我哋握手做好朋友。 系啊。 正确答案系三。 哎呀！ 因为想吸引主人嘅注意力。 我又要 fat check。我要 fat check。 fat boy check。 咁你好 fat 噶啦喎。 fat boy check。陈柏宇嘅呢首《纯白》啊。 长如白雪没污迹，用手指尖我能作画。随旋律流动之声，为一身束薄而沙哑。Ooh, oh my love, oh my love， 在爱里分对错，你问我，我不答。单的生活医生来赐福，一百道门静静地为余生瞑目。梦还好，可亲的面容，现实传扬希望，原来是剧毒。走了吧 ，Oh my love， 顶峰中起舞，宁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灰心， 在心中的血恨种花，从无人无夜的天吸收多少精华，微笑的疯子若然害怕，不比观看的好人可怕，今天不识得欢腾便披着骂，不知怎回家。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愤怒。种种变化，种种恐怖，轻蛙退散，安乐倒数，心已顺吧。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制，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黄金时间几多点？ 夜晚八点。 七月十九号起，星期一至五晚，晚晚黄金时间送上八点黄金五合一，由本地社会、历史、文化讲到自然生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 好，继续翻嚟嘅，你又知唔知啊？两位参赛者准备好未？ 准备好。 记唔记得个分啊？ 先，我同阿你同我都系一分 一样啊，一分啫嘛。 一分，好， 唔 一比一。 准备第三条咯，第四条啦吓。 系 狼，呜呼，喺野外生活，其实。一年里面大部分时间呢都系禁欲嘅。即系话佢唔会轻易呢。 点解又叫色狼嘅呢 係啊。 唔系我哋研究 佢哋啊。 系啊。会唔会系色狐啊、色狗啊、色猫 啊。或者色兔啊。 或者色兔仔、啊。或者色中呢咁样。大部分时间都系禁欲嘅。 咦真系可怜。 唔会轻易同雌性嘅狼交配。 哦、 知唔知点解呢 唔知啦。 答案第一。因为揾到喺野外揾到雌性狼嘅机会系好低嘅，所以佢系被逼噶。第二，因为惊喺交配过程之中受到攻击。第三，对两性亲密嘅行为咧冇咩兴趣。第四，因为亲密行为好嘥力嘅，咁不如用翻啲力储翻嚟咧揾嘢食好过啦。到底以上所讲四个原因边个系呢？ 我觉得二同四有机会。 听完之后我就已经唔记得晒啦。 咁我再讲一次好唔好？ 嗱， 第一揾到雌性狼嘅机会系好低嘅。 嗱，呢个嗱，阿主持你俾我研究下，识揾到雌性狼嘅机会好低咧，我呢个唔成立嘅。第一，狼系即系一群 群居噶嘛， 系啊系啊，咁都揾唔到四十只。 第二，咁但系可以系同啲男仔 男狼。 系啊，男 狼同啲男狼一齐噶嘛？ 系、啊，如果四只男狼或者得一只女狼，咁咪又唔抵咯？ 因为佢冇佢冇男校女校之分噶嘛，唔会集中噶 嘛。研究嘛，博士。 第二咧，第二系乜嘢啊？ 第二咩啊？马小 跟住交配受到攻击。 呢个会嘅。 啊，我都惊嘅， 因为有其他你唔使担心、啊。 边个攻击你啊？啫嘛， 我点知啊？ 佢乜嘢都受到攻击噶，你使乜惊啫？系咪先？你应该惯噶啦。 讲一 句 说话都 讲一句说话都受我哋攻击噶啦。 唔系呢个，我觉得有机会。 但系其实喺野生动物界里面嘅话，系成日都惊呢样嘢 噶， 就算狮子都好惊噶喎。 系啊，同埋嗰啲嘣一声就嚟噶啦，杀身之祸随时。 同埋有啲好快噶嘛，就因为惊俾人攻击嘛。 冇错。 哦，咁样。 二有机会。 第三，对两性亲密行为冇咩兴趣。 唔可能啦。如果唔系，点叫识狼识狼咧？ 第四，因为亲密行为会极度损耗体力，会影响佢搵嘢食。 呢个都有机会嘥力啊嘛。 对唔住啦，我同你分道扬镳，我拣一。 你拣一啊？ 我拣一。 你惊即系搵唔到女郎啊？ 嗯、我觉得系搵唔到女郎。嗯，因为佢哋系。因为其实嗰阵时候我哋听多多 L 有讲噶嘛，其实狼即系我哋啲狗仔咯，啲、 啊、 狗嘅话其实系群一群咁样居住噶嘛， 是啊、 但系唔代表嘅就系佢哋嘅一个 family 里面嘅话系一定有 雌性 喺度噶嘛， 会争咁样 吓，你要揾到先得噶嘛， 即系话， 同埋有时好可能嘅就系都系个雌性嘅动物要去拣噶嘛， 系、啊，同埋系咪 即系我见到我有啲睇过， 系雌性发出啲味吸引男狼定系男狼吸引啲女狼？ 应该系睇下啲乜嘢动物咯， 狼啊、 所以我就觉得狼我唔知道、啊。我估咋、嗯？ 你唔识啲狼 朋友啊？所以我觉得我唔系好狼， 唯一识嘅咪你。 系啊， 追狼嗰 系你， 追狼已经系你噶啦。 O、okay, K， 我 唔 识到狼。 我拣二， 我拣一。 好， 唔、okay, 好意思，分道扬镳。 唔紧要。 系 一就系雌性狼嘅机会好低，李丽蕊。第二就怕在交配过程中受到攻击，马小强。 有冇人答啱？ 有，马小强答啱咗。 嗱、 yeah, ，解释少少。 果然系识狼。 解释少少，因为咧。如果大家 你识狼嘅嘢， 如果有听过啲狗仔都会嘅，即系当佢交配之中咧，系会锁住咗一阵嘅，即系唔可以即刻分开嘅。 啊，系。 咁所以咧，喺嗰一刻，如果有人嚟噬佢咧，佢就死啦，因为佢完全走唔到。 佢 lock 住咗嘅。 lock 住。 你冇见过咩？喺街道， 狗仔系 lock 住噶。 好惨嘅嗰个样系。 嗯。 系啊， 跟住有啲人打佢啊嘛， 有啲人好衰嘅，有啲想泼佢哋就话咁样佢哋可以分开，其实唔系噶，哦佢哋有一段时间啱啱啱啱啱， 起码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啊， 系啊， 有时你见到佢样啊，即系个样系好惨，但系佢系总之系分唔开咯， 其实佢完晒所有嘢， 咁 所以嗰一刻系最危险，即系当人其他动物攻击佢系完全走唔到。 哦， 好，同样呢个 撞中啫喎， 撞中噶咋， 系啊， 森林里边有一种雀仔。叫凤凰雀，凤凰雀吓一种雀仔嚟嘅，为咗吸引雌鸟啊吓，佢嘅乜嘢会喺繁殖期嘟变长咧？咁样吓，嘟变长有一样嘢，到底系佢嘅爪啊，系头顶上嗰执毛啊，佢条脷啊，定系佢羽毛喺个 pat pat 嘅羽毛咧，即系尾部嘅羽毛，我哋叫做吓。 四， 我拣头毛。 嗯。头毛， 即系好似鹦 头顶上嘅毛， 系啊， 我都应，我都觉得应该系嘅，系啦，话俾佢听，诶，我准备好啦， 系啊， 准备好未？ 系啊，你个爪整长嚟冇用嘅， 系咪交配嘅时候啊？ 之前佢为咗吸引，即系嗰种叫 attention seeking， 吸引 佢。 佢 系雄性定系雌性啊？你 雄 性 嘅，雄性嘅乜嘢？ 雄性嘅应该系呢一样嘢啊， 头毛啦， 系啊，因为通常都系搵呢样嘢嚟去。 李丽月头先你答咩噶？ 我系第四咯， 咁你而家你转 我改我改 改 系啊转 得啊 系啊 好答案系。四先啱嘅尾部嘅羽毛啊吓，佢嘅尾部我俾张相你睇，我一俾张相你睇，佢系个尾部羽毛咧长到不得了嘅， 哇， 真系咁啊， 好长啊， 但系话咧， 天线咁， 嗰啲雌性嘅凤凰鸟系中意好长嘅尾部羽毛，你越长咧就越中意，好吸引佢嗰、那个 飘啊飘啊好靓噶嘛， 系 啦，觉得咩？ 咁所以 所以我留长份头发， 嗰个冠军得奖就系、是。马 小 强， 我啊，耶、yeah ！多谢大家支持。 点解你唔兴奋嘅你？ 我依家咪讲紧咯，多谢大家支持。 咁难得有一次可以赢我， 多谢大家支持。 我真系跑个跑远，真系跑远先翻嚟。一次次人残杀兵刃，恐怕我在世界期待觅好自由，对自觉畏缩，需要奋斗奋斗替身，需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撞痛，其实已中青春，想凄美面罩被沐浴，为快撕不去某日突发的病毒，让人间很冷酷，山中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恐惧心抱，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装着背暗雨衫，心碎碎着无数裂缝，将两眼及两耳全部萎缩放大，对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仍尝试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如意？ 永远呢个叫做孤独啊！十一点二十九分，听紧呢个风骚朋友，啱有呢个你又知唔知咧？咁我跟住咧听完新闻翻嚟咧，就会另一个时间就有嘉宾嘅时间啦。 冇错啦，今日同大家讲嘅就系生命灵数。 哇、嗯，呢、哦這个犀利啊，数字密码。 冇错啦， 呢、這个就系塔罗仙子。 嗯， 我阵间会以风骚王子嘅角色同佢。 唔系你唔系，佢系塔罗仙子，你系倒塔仙子，唔系倒塔王子啊！啲叫好得唔得？会夹翻啲啊。 OK， 好。十一点半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首宗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早前已经完成举证，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今朝裁定被告唐英杰控罪表面证供成立。被告涉嫌在去年七一回归日驾驶插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向执勤的警员，他否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等共三项控罪。多名区议员昨日宣布辞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民主党大约有八十名区议员，有十几人昨日辞职，部分人未有决定。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每名區議員都有自己考慮，包括個人風險和負擔、家庭壓力等，亦有人考慮若果繼續做區議員對將來地區工作有幾大幫助等等。他說有報道引述消息指當局有幾項取消議員資格的條件，認為當局應該公開有關說法，不應該讓流言散播。本身是深水埗區議會主席的民協處理主席楊旭表示，昨日已經有四至五名民協區議員遞信辭職，他在同一節目表示，容許區議員基於自己判斷和風險評估，決定是否宣誓或辭職。八間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校董會主席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煽動仇恨、美化暴力的言論和行為，呼籲師生確立正確價值觀。聲明表示，香港接連出現涉及嚴重暴力和恐怖活動的事件，令人震驚和憤怒，但坊間出現美化恐怖分子的言論和行為，有人向施襲警員的兇徒默哀和悼念，認為這種罔顧法紀、衝擊社會底線的行為嚴重背離社會公德，破壞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地位。聲明表示，支持政府嚴肅查處一切恐怖主義和涉及暴力的活動，促請各方立即停止煽動仇恨、美化暴力的言論和行為，以免學生被仇恨所驅動走上歧途。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美國拜登政府最快今日將至少十間中國公司和其他實體列入經濟黑名單，理由是他們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權以及進行高科技監控。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已经将另外五间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指控他们在新疆强迫劳动。消息人士说，将更多实体加入黑名单是拜登政府为追究中国侵犯人权责任所作出的一项努力。中方一直强调，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完全违背事实，批评个别国家以所谓人权之名行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破坏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306点，升153点，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9点，跌15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噶，腾讯控股533.5升5.5，美团276.6升9蚊，阿里巴巴194.8跌2.5，小米集团26.45升1.05，盈富基金27.82升8仙，港交所490蚊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19蚊跌8毫，中国平安71.35跌3毫，中远海控14.76跌1.48，药明生物135.4升7.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8，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5，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8点，跌479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1美元，卖出1,80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电车服务。由于受到地被车勾断电缆影响，而家来往金钟至到铜锣湾以及系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啦，系需要暂停噶。另外，葵涌和宜合道有爆水管，去青山公路方向近梨木树商场的快线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而龙富路回旋处亦都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现在龙富路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那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蒲飞路。在九龙区观塘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秀茂坪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南开下道一段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津桥一段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7月19日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Get set go！ 林慧， 乜嘢事啊？ 放暑假有乜嘢可以做呢？ 做暑期作业。 咁快？ 勤做运动啊！ 好攰， 咁多啲休息咯。 好啊！ 唔该晒，热靓靓。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爱宠粪犬学堂 拖带对于狗狗来讲是不是一种束缚？ 拖带呢是主人和狗狗沟通的桥梁来的，只要使用正确，绝对不会令狗狗会觉得有束缚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加油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样做狗公关。 在一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公主分享到动都不动， 有个王子经过，佢就谂啦， 啊，佢一定系传说中嘅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你嗰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啊？ 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不是吃了巫婆那个什么毒苹果吗？ 我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早早十点的风骚快活人，当然听完先了，傻仔。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欢迎我哋风骚快活人啦！咁我哋星期五咧就有啲专家啦，同我哋讲唔同范畴嘅东西啦吓。 啊，已经系七月头啦，咁嚟紧下半年到底大家有冇运行咧？你知唔知啊？ 近你咪冇咯， 你近你咪紧张啲，我冇担心 過。我有咩紧张啊？有运行就系咁运行，冇运行就 系 咁运行。 系啊，李丽蕊，佢最有运行嘅时候，喺人哋眼中都系冇乜运行。 系啊，因为你已经系最低，系嘛？就低点啊，即系已经去到最低点啦，冇所谓啫。 唔系，其实运唔运咧，都系睇自己心态嘅，乐观啲，样嘢都系慢慢越嚟越好噶啦。 我学紧你哋啊。 系咩？ 系啊， 一老板，不如咁样啦，揾啲专家出嚟就 好， 系啊， 倾下偈， 点条好嘅路你行下。 好，电话旁边有我哋嘅塔罗仙子，塔罗仙子，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你好啊！呢度有梁继章啦，有李丽， 仙女啊， 系啊，你好啊， 仙女啊，我系王子啊，喂， 系啊，我系七仙女啊，系大真噶嘛，你好啊，好啦，要问一问咧，塔罗仙子啦，咁啊，其实咧就通常嚟用下就系呢个嘅，系叫乜嘢？系生 命密码， 生命 密码， 亦都系生命密码一种，系 啊，就计我哋嚟紧下半年嘅运程系咪啊？ 系啦，好简单嘅啫，其实咧只要大家攞自己嘅出生年月日咧。出嚟计就可以啦。 哦，一条数嚟嘅， 一条数嚟，计 咗出嚟有个数字。 咦，咁咪要计下先咯噃？系咪好复杂噶？ 一九， 咩咩？ 听众们其实系咪都可以？ 因为今年咧系2021年啦，咁所以我哋咧需要咧就计翻2021年嘅。咁首先咧，当然用自己嘅出生月同日去计先嘅。咁譬如我打个比方啦，如果你系8月15号出世嘅朋友，咁你就可以8+1+5，再加2。再加零，再加二，再加一啦，因为2021系代表今年嘅数字嘛。 即系将个出生个月同日加埋2021。 系啦。 可唔可以再重复讲一次，慢啲讲一次啊？阿塔罗先至。 系。 如果你系8月15先算啦。 好嘅。咁咧就系8+1+5，加二，加零，加二，加一。 知 道，呢个总数就可以啦，大家先计一下先啦。 咁我相信有啲朋友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嘅，就系加出嚟嘅话咧，系一个十位数字嚟嘅，即系譬如可能系17咁样，咁点算咧？ 咁就相加啦，就1+7啦， 就1+7啦。哦，直至到嘅就系成为系一个 单位数字， 系啦，即系一个 digit 嘅一个数字，明白？好，咁我知道啦，我系8， 我又系8， 系 冇 运行啊！ 我唔信，系头先你话17，我已经话你有冇咁靓嘅。 好，咁啊，俾少少时间我哋嗰啲屋企嘅听众咧，就可以咧加咗呢一条数之后咧，咁啊剩翻一个数字咧，就系within喺1-10里面嘅，啱唔啱啊？ 1-9里面， 1-9里面，冇错，你讲啱，1-9里面系啦，咁啊知道啦。好，咁啊 Michael 系几耐？ 我唔知道我计双位数，可能我计错。 双位数 再 加 加 埋佢咯， 系啊， 咁我3啦， 三。 好，你个双位数系几多？ 三。 三， 系啊，双位数啊，系21， 系21啊嘛，咁啊2+1就等于3啦， 系啦， 啱嘅 ，OK， 好紧张啊， 3号数字， 三号几好啊， 上上签啊，今年， 三号，哇，咁我要黐住佢， 所有傻福， 要识得感恩别人同埋揸紧机会啊，因为今年上上签嚟嘅， 哦。但你要跟佢翻屋企咧，一阵间知嘛？ 知啊，我知佢哋咁康啊， 同一齐瞓 ，OK？ 阿谭老师知你系咪会由1-9一路慢慢讲？ 系啦， 开 始开始开始。好啦，一号嘅朋友仔咧，基本上咧系属于系上签啦，就未去到上上签嘅。咁就机遇咧，其实系有嘅，咁所以都系要揸住机遇嘅。 嗯， 一都唔错啊，即系 你究竟有几多支签噶？其实系咪一嚟就系上签噶？ 9支签， 两支签， 我可以 上签同埋上上签。 同埋上签上 系啊， 上签上上， 我同你依家同一条船，我俾你问咗个8号先。 唔係啊，如果佢話 唔會唔會又亂啊嘛，大家 係啊 ，OK OK OK， 啲聽眾們又好緊張。 頭先講咗一係上籤， 係 啦，好 一 號、 二號仔嗱，二號嘅朋友仔咧，今年咧屬於中等啫，咁就會有好挑戰嘅，需要咧注意咧人際關係。 嗯， 哦， 嗯、都唔錯嘅，要忍下。 我冇心機聽， 我都話你啦， 咁衰嘅你哋。 咁你咪等自己嘅生活號碼咪好啲啦。 係啊，三號唔使講啦， 三號 唔好啦，講多次啦。 上上簽， 三號咧係上上簽啦。 哇，好恭喜恭喜！ 真係咩好多機會都有嘅，咁所以識得學於感恩就已經好好噶啦。 嗯， 咁好啦，四號咧就係中等啫。咁咧可能咧今年咧就會有機會轉工作啦，轉環境啦，咁就要真係學習一下啦。 幾好啊！我覺得如果係話轉下工作、轉下環境， 係冇錯， 係係 咪啊？都唔係一件唔好事，即係有啲變動啫嘛。 會唔會轉伴侶㗎？ 都會有可能。 都會 轉環境轉人啦、 嗯 啊好啦，五號咧就相對嚟講咧，今年九個裏邊咧就最弱嘅。 嚇、啊！好慘， 就屬於夏天啦。咁就會好多時候會胡思亂想啊，猜測別人啊。咁最好咧就直接同人講嘢啦，或者直接同問人哋啦意見啦。咁加強自己的勇氣，咁就會走出逆境啦。 嗯，明白。好。 啊，六號人咧都係上等先嚟嘅。咁啊，就會要多出去學習咯，都係但係最重要係打開人物嘅圈子， 嗯 新圈子係好啦。七號人啦，七號咧，七號嘅數字咧，今年嗰個咧都係上上天力噃，咁都係一個屬於可以享受嘅一年，咁有好多人支持佢啦，同埋好多人信任佢嘅、 嗯。我中意呢個多啲 啊，可以享受、啊， 我依家好緊張，我哋使唔使停一停先？ 唔使。好好地面对呢件事， 你小心啲讲啊！个八号你真系小心啲讲，好，你请讲。 八号咧，反而真系要脚踏实地一啲啊！ 唔系你再包装下讲。 喂，其实唔系啊，佢哋两个经常都脚踏实地噶啦，点解要强调脚踏实地？即系话平时好浮夸，唔踏实地系咪咁意思？ 因为佢可能好多计划想做，但系又唔做得咯。 系、哦。 咁今年咧就真係唔好衝動住嘅，咁啊啲新計劃咧就忍一下先，咁啊可能計劃下一年先去做，咁可能咧收穫會大 啲。即係做翻啲又肯定啲嘅嘢，就唔好試一啲投機啊，或者係冒險啲啊，未試過嘢唔好試啦，係咪咁意思？ 係啊，真係唔好試啦，係啦。 你講緊係下半年係嘛？ 下半其實即係喺因為依家已經半年啦嘛，所以得翻半年時間，所以 2021年內， 2021年嘅時間係啦。 明白 ，OK， 係啦，最後一個數字啦，就係呢個上等 少少 咩啊？ 繼續講，你繼續講，唔使你 咁多上等車， 佢扭計啊，兩個小朋友扭計，你繼續講。 上等先，上等先就係要努力啲嘅，咁因為今年咧就係會看到一啲成績嘅，但係嗰個成績咧可能未必係你預期，咁但係其實。都是一些好成績咯，都唔錯嘅。 明白，好啦，以上所講咧就係由一到九啊，咁大家如果頭先 miss 咗咧，最初咧嚇冇聽到咧，就係話將你嘅出生嘅月日啦，加埋2021年，咁啊再將最後嗰兩個數加埋佢，就係成為一個你嘅密碼啦，係咪？ 係啦， 冇錯。 好啦，咁當然啦，我哋要知道嘅就係話，雖則啦，我哋都係八號仔，今日即係今年都係麻麻地啊，下半年啊， 下半年 有啲咩都冇事啊，知唔知啊？ 我知。 係啦，咁啊，如果係嘅話，會唔會有啲吹吉避凶嘅嘢咧？ 冇錯啦， 例如好可能嘅就係話，會唔會係擺啲水晶啊？又或者是一些即系嘢咁啊，令到我哋嗰个运气可能会好啲啊。咁其实有冇噶塔罗先知 都有嘅，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譬如对接落去啦。咁其实每个呢个数字嘅人咧，都对应有唔同嘅颜色可以用嘅。你唔一定水晶噶，你着嘅衫上面都 咁就好啦。 仲有计， 又 死 又死啊！ 反败为胜， 我哋一定要讲讲，冇错，我哋要反弹。 阿仙子，你饮杯水先，我哋停下休息一下。 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对象，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600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数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自身地游，血海地游，如果你叫我自身地游，血海地游，连挂到边塔会否就是爱的定律。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继续思念即地狱吓，佢时间咧仲有八分钟到十二点钟，翻嚟同我哋嘅嘉宾倾偈嘅。 喂， 塔罗仙子， 喂， 你好啊， 七仙女啊， 系啊系啊，我哋又翻嚟啦， 嚟 啦 噃。 但 系我哋 其实咧，呢个数字密码同诶头先讲啦，同生命密码咧，其实咧同一个系列嚟嘅。咁咪讲翻少少啦，佢系毕达哥斯拉啦，系发现咗。咁其实咧，我哋平时咧听话音乐可以调嘢性情咧，系佢发现嘅。所以咧，数字咧就可以揾到呢个人嘅天赋同埋呢个性格特质。所以點解會計到呢個數字出嚟就咁解啦。 哦， 不過我知啦，好似係個數學家嚟嘅喎，就 係計係 啊， 天文學家咯。 係啊係啊，計一樣嘢係畢達哥斯拉定理嘛。 我同佢好熟㗎，係 啊， 哎、你個 friend 啊嘛， 你畢達哥斯拉啊嘛，你都係斯拉啊嘛， 係啊， 阿畢斯拉同佢好 friend。 我同你都係爆仔啫。 哎，我真係愛我冇曬心機啦。 咁跟住頭先咧，塔羅先知就有啲乜嘢咧？譬如著衫啊，或者買啲咩水晶啊、珠珠咧，好多嘢咧可以試下咧嚇，即係將自己。自己的心情啊，運程拉翻高， 一號開始， 一號仔。 一號嘅顏色今年咧旺呢個藍色同紅色啊，咁就可以用翻呢個藍色同紅色去衣著上面嘅。咁水晶上面咧，我就會建議用呢個拉長石，因為拉長石係改開啟嘅。 叫拉長石 啊， 係啊， 我有興趣喎呢個。 OK， 拉長石 係啦， 哦 ，OK， 係斜長石一類嚟嘅。好啦，第二號 二號仔 就係綠色同紫色啦。 綠色同紫色，即係著多啲，即係著多呢啲類型嘅。 用多啲咯，可能喺衣著上啊、袋上面啊，或者係啲床單上面都得噶。 嚇！哇，綠色好難睇喎，可以瞓喺個草地。 瞓喺草地幾好啊！ 有蚊嚟咬你， 綠色養眼啊。 係。好啦，佢幸運嘅水晶咧就係叫 Super 23，咁就係一種新嘅石嚟嘅，都唔算新嘅，都幾廿年嘅啦，但係就近期比較流行嘅。佢係增加佢爆發力嘅。 明白， 增加爆發力。好啦，三號仔。 三號仔咧就橙色同黃色，幸運顏色。 知道。 咁佢幸運嘅水晶就月亮石啦，因為增加佢依個快樂嘅能量。 哦，Moon Rock 啊！ 你換咗件橙色外套先。 你係啊 ，Moon Rock 啊，係啊，你多啲 Moon Rock 就會好噶啦。係 啊。 咩色？我對唔住。 四號仔。 我係橙色、黃色、橙黃。 橙色同埋 黃 色。 黃。 好，第四號仔。 好。四号仔咧就反而咧就冇所谓啦，佢就需要鲜艳嘅颜色就得啦。 哇！ 太好啦，着到好似彩虹咁样得咯。 系啊，我都觉得 好系啊，啲乜嘢色都飞晒上去咯。 真系，可黑又得，白又得，掂。 几好喎，好啊，五号仔。 佢嘅名，佢嘅幸运嘅水晶咧就系斑彩。因为增加呢个财富嘅 斑彩啊， 斑彩石， 斑彩石， 斑彩石，好似螺咁样嘅，系啦。 哦，嗰、那个就叫做斑彩石啦，是好似螺咁样嘅颜色，系因为佢喺唔同嘅光线嗰时候，你见到佢就啲色会变噶嘛，系咪就 系 讲？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我可唔可以用一粒螺？即系我抬住一粒螺咁得唔得？ 背 后买斑彩石咯， 背后都有呢个反光轮嘅， 冇出声， 或者我食青口， 冇出声，你望住做咩啫？ 青口都系有呢个反光体， 啱唔啱啊？ 可以可以可以， 唔系啊，快啲啦，我就等八号仔啊，五号， 系 啊， 五号仔咧就粉红色， 粉红色啊，哦 ，OK， 系啦，佢嘅幸运水晶就系紫利肺，系增加呢个活力嘅。 紫 利辉啊， 系啦， 哦，叫紫利辉， 系紫利，粉红色嘅，系 粉红色嘅，哇，几靓喎，又着粉红色，跟住可以戴埋个粉红色嘅晶石，哦，好啦，六号仔， 六号仔咧就绿色啦， 哇，二记啊，呢个二记啊，好直接啊， 咁就系六号窗啦，系咪？去六号窗攞嘢， 搵啊，六号 色咧，诶，石头咧就系呢个树化石啊，咁系 化石。 抗恐惧嘅，同埋排负能量嘅。 哦， 即系有啲负嘢减低佢。 你应该买个大个嘅，瞓喺里面啦。 你嗰只叫负难石，你嗰只叫。 即系我要铺晒绿色嘅。 铺晒冇错。 好，第七号啦。 七号仔。 好，七号咧都系黄色同紫色噶。 用啲黄色同埋紫色。 系啦，佢嘅幸运石咧就系舒驱来啦，咁啊等待。 舒驱来。 嗯。系啦，紫色嘅，因为都系。 好。 好。八号仔啦。 静少少，大家。 叮叮叮叮叮，咁八号仔咧就系白色同金属色啊， 白色 白色同金属色啊，哇哇金属色好 好特别 喎，咩叫金属色啊？ 我咩嚟金银铜色嗰啲咁 样，金银铜啊， 系啊， 死啦， 唔怪之呢排咁跌， 我就冇 一样都冇我哋。 我系，但系波波铲铲出街， 整两个波挂喺心口。好啦，到九号 未讲石啊。 佢嘅幸运石头咧就系叫做天铁诶橄榄陨石。 咩话？ 天铁橄榄陨石。 天铁 系一个 陨 石嚟 嘅。 哦，橄榄嘅陨石。 天铁橄榄石，佢哋系共生体嚟，系两只石撞击一齐跌落地球。 咁特别啊 ？O K， 系比较特别啲嘅，可以提升呢个能量嘅。 提升能量。 好，九号仔啦， 最后 一个啦。 最后一个颜色咧就系九号啦，九号佢要暖色啊，暖色系列。 暖色 系列啫就得啦， 系啦，系啦，暖色系列就得啦。咁佢幸运嘅水晶咧，通常啲人咧就会哇，当然最好啦，钻石啊！ 哇， 真系 千祈唔好识九号嘅女仔啊！ 明白，系啦，唔紧要啦。咁其实咧，我谂都系一啲即系俾一啲听众同埋我哋嘅观众咧，可以即系参 考 用嘅， 系啦， 系啦。我谂其实最紧要嘅就会唔会系即系，我谂相信塔罗仙子都会好认同嘅，就系最紧要个人要做好人， 咁 都 冇错， 仲 经常保持乐观心情， 系啦， 冇错， 嗯， 系啦， 听多啲风骚范围，笑多啲，开心啲，好嘛？多谢晒塔罗仙子， 下次有嘢再请教你。 好，冇问题， 多谢 晒， 拜拜，拜 拜， 打破地域界限，寻找最喜爱音乐，透过网络追踪偶像歌手，利用荧幕感受音乐团体嘅魅力。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追踪日本网络演唱会音乐特辑。 川流潮汐， 林间幻松，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嘅山川海岸，到居水马龙嘅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唔同栖息地。 佢哋之间点样互动？我哋又喺当中扮演咩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日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翻嚟风骚快活啦！咁啊，星期五咧，我哋同不同嘅专家讲下啦。咁啊，呢一排咧，我唔知道大家对自己个身体状况会唔会觉得啊，有少少诶，头先好似李丽月话我啦，系咪作病作病，定系自己觉得自己作病咧？咁样，真系嘅。有时留意多啲啊，饮食啊，又或者呢一排如果夏天咧，会唔会觉得啊，食西瓜好唔好咧？咩煲冬瓜汤又好唔好咧？诸如此类好 多 问题啊。 好多嘅讲法嘅嗬，又或者就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你知唔知道自己系咩体质啊？如果系寒嘅话咧，寒凉有冇食呢啲嘢？ 系啦， 所以其实你好难话一样嘢嘅话咧，即系一本通书睇到老嘅。 冇错啦。 所以其实最好嘅话咧，耐唔耐我哋就会揾一啲中医嘅朋友同我哋把个脉啦。 正 啊！系 啊，马小琴咪起脉啦，系啊， 唔系一定唔起脉，呢个起唔起脉唔紧要， 系， 但系起啊最紧要。 OK， 咁一阵间咧，我哋嘅中医朋友嘅话同我哋讲讲嘅就系究竟啊喺而家嘅大热天时啊，应该要食啲咩嘢咧，饮啲乜嘢咧，去令到自己咧就系喺个身体嘅状况嘅时候，成日都系 keep 住。咁 fit， 哎呀！ 你细个有冇识过啲人咧，系只能系睇中医噶？我细个咧，我有个屋企人咧，只能系睇中医。如果食西药咧，就好敏感咁样，即系可能又话，即系嗰个性质唔同啦，即系嗰啲食药嘅物质唔同啦。 系，佢仲喺唔喺度啊？ 我唔答你个问题得唔得？ 好啦，你已经答咗我啦。 中午十二点钟，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啊。天晴，下昼酷热啊。咁天气咧就系会比较热啲嘅。亦都系呢个下周中期咧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先听12点嘅新闻啦、财经啦同埋交通消息，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同原则形容系匈牙利逐渐喺国内撤销基本权利嘅另一个故意及有预谋例子。亦是匈牙利推行更广泛政治审查的最新做法。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坚持教育政策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布鲁塞尔的官僚无权过问。他强调不论欧盟和欧洲议会方面采取什么行动，匈牙利都不会容许跨性别倡议者走入幼稚园和校园。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41点，升188点，成交金额10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9点，跌15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7.5升9.5，美团277元升9.4，阿里巴巴194.9跌2.4，小米集团26.5升1.1，盈富基金27.84升1毫，港交所490.8升8毫，比亚迪股份220.2升4毫，中国平安71.5跌0.5，中远海控14.78跌1.46，快手150.3跌9.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8，英镑10.705，瑞士法郎8.49，澳元5.767，加元6.193，新西兰元5.395，欧元9.198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1点，跌556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89美元，卖出180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的，由于吊臂车勾断电车的电缆，来往金钟至铜锣湾和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暂停。来往金钟至铜锣湾和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文咸东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咯，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咁提一提你啦，屯门嘅屯盛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屯盛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啦，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同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盛街嘅慢线封闭，受影响小巴路线41号咧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龙翔道天马苑观塘、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七月十九号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日。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早晨啦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哇！真系好热，好热，好热啊！十二点搭二噶啦吓，33度气温，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翻嚟咧呢个风骚范围第三个钟头啦。 冇错，就有我哋嘅专家时间嘅。咁啊，今日咧事不宜迟，即刻要请嚟我哋嘅香港注册中医师林家扬医师。 哇！医师， 医师你好，你好，你好， 系你好，你好。 好热啊！天气， 系啊。 嗱，我咧就准备咧倒一杯大冰水，得唔得啊？我想请教你，系啦，我依家流晒大汗。 不如咁咧，我哋先慢慢慢玩一样嘢，譬如可能系食嘢啊，或者要点样嘅话咧，我哋将佢分开唔同嘅柜桶，慢慢就好似白纸柜咁放出嚟。 佢冇柜桶啊，佢全部捞晒一齐。 我知系啦，因为我真系惊。系啦，咁不如我哋问一问咧，就系、是、其实啊，林医师你好啊，我系李丽蕊啊。 Hello。 咁我想系啊，想问一问，其实咧喺大热天时咧，我哋应该系要点样去养生啊，或者系我哋点样去照？ 照顧自己咧，先至需先至係叫做係好嘅咧。 即 係 整體嚟講， 係 啊，因為日日天氣都三十幾度啦。譬如頭先我咪後咧，唔係咪前，我都問你兩個拍檔，我成日都覺得咧，行兩行已經全身汗，係咪我有病咧咁樣樣？到底呢個夏天有啲咩我哋要預先留意多啲咧？咁樣樣嚇，林醫師。 嗯，好啦，咁咧問到講得好好嘅，嗱，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咧，好多人咧對尤其市民大眾啦，咁啊對呢個夏天嘅養生咧好多誤解嘅。咁成日都覺得咧，哇，入夏天咧一定要消暑，啊，一定要食西瓜，一定要食冬瓜咁樣樣，咁咧先可以咧健康。咁其實咧大錯特錯嘅喎，嗱，因為係啊，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啦，其實咧養生咧要講因時、因人同埋因地嘅，係啦。首先講地方先啦。嗱，咁如果咧你個工作環境或者生活環境嚇，咁如果長期都係好熱嘅，或者戶外工作嘅話咧，咁其實咧食啲消暑食品係啱嘅喎。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成日都啊喺 office 裏邊啊，係啦，冷氣裏邊啊，咁我成日都講嘅啦，香港咧嘅夏天咧係凍過冬天嘅。 系啊， 你谂下点解咧？因为好简单，我哋嘅冷气环境里边，平时咧都系得21-22度啊，22-23度啊。咁如果我哋而家秋凉冬天嘅时候咧，22-23度，我哋着长袖衫噶啦。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就着短袖衫噶，但系又22-23度喎。咁所以我哋其实吸咗好多唔同嘅寒气喺身体里边啊。咁如果你话我哋又系咁都照消暑嘅话咧，咁其实系咪有咁需要咧？呢个就 系 个问号啦。 系，医师你真系讲得啱喎！我夏天冚嗰张被啊，分分钟厚过冬天。 系啊， 冷气开到 尤其 鬼死咁冻， 因为而家咧疫情期间咧，好多老记咧都唔敢出外边啊，咁匿喺屋企冷气嘅地方里边咧，系啦，咁所以成日都受好多寒邪嘅时候咧，咁所以就系咪一定要消暑，或者系咪要饮咁多消暑嘅食物咧？ 过咗龙嘅可能吓。 系啦，就 过 咗龙啦。系啦，咁第二样系睇人嘅体质。系啦，咁如果你话咧，我系热底嘅，我成日都咧口干啊、口臭啊、生痱滋啊。 你啊，马小强，我哋一齐支持佢啊！ 不得了嘅朋友仔咧，咁你话饮多啲， 就支持佢啊！ 不得了嘅朋友仔咧，咁你话饮多啲消暑或者清热解毒嘅一啲嘅汤水啦，或者食材咧。咁呢啲就有幫助嘅，但係調翻轉，如果你咧成日咧都話怕凍啊，嚇成日咧都腰又酸啊，腳又軟啊，咁大便咧又爛啊，小便又長啊，啊成日咧都夜尿多嘅，虛虛地嗰啲咧，咁啊真係唔好飲咁多啦，因為咧真係最近有個老友記咧揾我睇病啊，咁咧佢就話咧，話醫師，我只腳咧軟曬喎，冇力喎最近，咁我發生咩事啊？啊原來老婆咧。連續煲咗一個禮拜咧，消暑湯去飲嗱，冬瓜啦、荷葉啦、薏米啦，佢話：哎，報紙教㗎，一定要消暑啊！結果就飲到每一晚咧屙夜尿咧6-7次，屙到咧腳都軟埋，係啦。咁所以咧，依個都係其中一個要注意嘅情況。所以唔係一定個個都要飲，或者一定個個都啱飲嘅。咁啊，第三樣嘢啦，咁就講翻因時啦。咁好多時候咧，好多朋友仔咧朝頭早咧起身咧想健康啊，啊飲杯果汁啊，飲杯西瓜汁啊，或者咧夜晚咧食完飯。之后啦，哇，正呢、这个晚饭时间之后咧，就食个大西瓜，或者饮好多冬瓜汤。咁如果时间未必啱啊，因为咧你嘅脾胃功能咧，惊有时咧咁太多寒凉嘢嘅时候容易伤害啦。咁同埋太夜食水果啊，太饮好多汤，尤其是啲利尿啊、清热解毒嘅汤嘅时候咧，成晚去厕所啊，咁影响睡眠啊。咁所以我哋反而建议翻，可能你中午嘅时间啦，系啦，或者真系好热好暑嘅时候，或者真系感受到暑嘅情况之后咧，你先饮一啲嘅咁嘅汤水或者食啲咁嘅食材。咁就会好好多噶。 哦，即系其实咧有一个三大嘅要诀啊，因时、因人同埋因地，同埋就最紧要要清楚自己嘅体质系会点样。 咁 样 头先另外咧问得好好嘅就话咧，喂夏天出汗其实啱定唔啱 咧？系啊系啊，因为咧我 好多人都问嘅，咁佢喂医师我出晒汗，咁咪好定唔好啊？嗱，咁其实我哋嘅汗咧有分健康嘅汗同埋唔健康嘅汗嘅。 诶，点分法咧？ 健康嘅汗咧就系话喂，譬如而家天气咁热啦，天时暑热，咁我出去咧。晒完太阳啊，或者 焗完 之后啦，或者行做完啲运动、剧烈运动之后啦，咁咧出汗嘅，咁咧好多嘅，咁但系咧佢适停嘅，系啦，咁同埋咧个汗咧出完之后咧就会一段时间咧就会自己慢慢减噶啦，咁都系一属于一种生理性嘅汗，系啦，咁咩叫病理性嘅汗咧？第一种叫我哋身体弱啊，气虚自汗啦，就咩意思咧？就屋企咧。 要喐或者冷氣嘅環境，唔係好熱嘅環境嘅啫。喐一陣嘅啫，就全身咧出曬大汗，啲汗咧冇乜味嘅，淡汗咁樣樣嘅，係啦。咁呢啲就係身體弱嘅表現啦。 哦，咁即係要舐下啲汗啊！即係如果係出汗嘅， 睇下鹹唔鹹， 舐埋嚟鹹嘅，淡嘅。 不過真係喎，有啲開曬冷氣 都咁講嘅喎。喂，社委，我肯定個酸啲汗係淡汗嚟嘅，你點知啊？佢話我舐過咁，其實唔需要舐嘅，係啦，真係唔需要。 阿爺好求知啊！ 如果淡汗嘅特點咧，其實你摸上去之後咧。好快就乾嘅啦，唔甩嘅，系啦，唔會黐粒粒嘅。咁呢啲咧就係淡汗，同埋啲汗咧冇乜味嘅。咁如果啲汗咧又黐粒啊，又大味嗰啲咧，咁嗰啲就唔係淡汗啦。咁所以咧唔需要舐嘅。咁其實你睇一睇已經知道，同埋注重一樣嘢，我個身咧唔興嘅。系啦，你嗰啲淡汗啦。如果你话身好热出嗰啲汗咧，就系平时我哋热嘅汗啦。但系淡汗咧，个身唔兴嘅。咁呢啲可以参考一下啦。 明白。咁其实即系如果系 Michael 咁嘅情况，基本上佢系攞车， 我 行过， 我行一大轮， 跟住出汗嘅话，咁系好正常，系咪？ 嗯，系啦。同埋最紧要留意翻个汗会唔会流好耐唔识停咯。 嗯。 譬如你有啲人咧，热完之后啲汗咧，成15分钟仲系一大滴一大滴咁流出嚟嘅，咁呢啲就唔系咁健康啦。 系因为我 见到 OK 嘅。 见到啲人咧开咗冷气咧，但系佢咧唔知点解坐喺度都会流汗嘅，有啲人嗬，即系就算喺冷气间咧，特别大汗嘅有啲人。 嗱，林医师啊，虽然我哋都知道嘅就系话，即系个体质咧，因应住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譬如寒底，我哋都知道啦。又或者就系中医永远都会讲一句嘅，就系唔好饮生冷嘢，唔好食生冷嘢啊，唔好饮冰水啊，咁样嘅话系啦。咁但系我明知嘅，但系问题系我喺呢个大热天时嘅话，都会想食一啲即系生冷嘢。其实有冇办法可以令到我食得嚟系比较好啲嘅咧？即系例如我自己本人好中意食。雪糕嘅，系啦，我有汗底嚟嘅，系啦，因为我都系怕冻嘅，我而家咁样，我都要有条筋咁样，即系去嬲住自己嘅，喺一啲嘅冷气地方。咁有冇办法可以教下我哋嘅，即系喺要食雪糕嘅时候嘅话？ 当然有嘅。嗱，首先咁讲翻先啦，因应翻你嘅体质先。咁、如果咧你嘅体质咧真系好热型嘅体质，即系讲个热底啦，系啦，咁好燥热嘅。咁其实你相对嚟讲咧，比寒型嘅体质嘅朋友即系食多少少咧系 O K 嘅，相对嚟讲吓。但我哋中医嚟讲咧都唔建议食太多生冷寒凉嘅嘢嘅，因为点解咧容易伤个脾胃。系啦，咁但系同埋一样嘢啦，咁其实我哋讲咧，如果咧你嗰、那个身体里边咧，如果譬如你话好多个成日都个脾胃功能唔舒服嘅，系啦，或者咧就算你热型体质都好，咁都唔建议食太多噶。好啦，咁但系你话喂真系好想食、哦，我都夏天唔食唔得噶咁样样，咁其实我哋可以聪明啲嘅。嗱，首先第一样嘢先啦，就先讲饮冻水先啦。系啦，咁其实如果你冻水嘅话咧，咁我建议咧，其实你可以咧喺口腔里边咧含一阵先嘅、 啊， 又或者咧唔好太。太冰，即系稍微凉凉地咁样样咧，咁样样就会好啲。同埋，切记住一样嘢，就千祈唔好咧，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咁样一好多好多大量咁样冲入去咧，系啦，咁样样咧就容易。伤身体啦，坦白讲，天气咁热嘅时候，好多朋友就咧，或者真系觉得啊，我饮啲冻嘅嘢，或者凉少少嘅嘢咧，舒服啲。咁、但我哋都建议翻啦，少冰啦，系啦，或者喺个口腔里边停留3秒到5秒先，慢慢再吞，咁就冇咁寒啦。好啦，咁另外就先讲食雪糕啦。咁其实食雪糕咧，咁好多小朋友嚟到咧，成日一讲唔食得咧，就喊晒口噶啦。咁我哋就讲嗱，第一样嘢冇唔舒服嗰阵时候咧，食少少冇问题嘅，系啦。咁但系要食得聪明啲。系啦，咁点样聪明啲咧？第一样嘢系啦，就系识选择雪糕嘅大细啊，系啦，千祈咧就唔好咧 味添，雪糕就唔好食咁多， 味都有关噶喎。不过慢啲先讲， 味都有关啊。 量 啲， 因为点解咧？好多朋友就喺屋企咧，就中意买家庭装啊， 系啊，三色 系啦。系啦，咁但系家庭装嘅问题，你一定要好快想消灭佢嘅，咁结果咧唔觉意咧就食多咗噶啦，咁同埋成日心思思咧有得食嘅时候咧又想食咗佢，咁呢啲我哋就唔建议太大盒嘅，反而你细细盒嘅时候咧食之后咧，系啦个心里边你要舒服啲嘅，系消灭咗啦，唔使食咁多啊，咁同埋咧有时咧个雪糕咧又融啊又热啊又融啊又热咧，其实容易可能有细菌嘅滋生啊，系啦，咁我哋都唔太建议嘅，咁反而细细杯系啦，咁样食完之后咧就会好啲，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个味道啦，头先讲系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中医都讲咧好多种唔同食物嘅性味咧，都对于呢个身体有关嘅，系啦，咁譬如咧我哋讲，譬如啲寒凉嘅蔬果，譬如香蕉啊、蜜瓜啊、西瓜啊呢啲嘅呢啲味嘅雪糕咧，我哋就唔建议食咁多啦，系啦，咁其实你可以选择一啲譬如其他嘅味道啦，譬如荔枝味啦，嗱大家知道荔枝都温嘅，咁如果里边真系有荔枝嘅成分嘅话啦，咁其实咧佢个寒性咧会减低啦，系啦，或者而家新出嘅一啲嘅姜味嘅雪糕啦。 姜味雪糕 有噶，有啲姜味雪糕噶，咁你个寒性咧，相对嚟讲咧就冇咁多啦。 係啦，咁第三樣嘢啦，就係咧講咧，你想食雪糕，其實咧你唔好空肚食，因為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中意空肚食雪糕嘅，但突然間咧諗起咧就食噶啦，甚至乎咧我病人好好笑啊，夜晚睇波啊，係啦，咁睇波咧贏咗之後為咗慶祝啊，贏咗咧就食咗雪條獎勵自己啊，其實佢冇落場喎，但係獎勵自己喎嚇，係啦，咁呢啲就好奇怪啦，咁如果你咁夜凌晨食條雪條嘅，咁呢啲仲空肚食嘅，呢啲咪傷身體咯，係啦，咁如果你話我食飽咗之後，係啦，飯後半個鐘醒食少少嘅，咁其實咧都可以嘅。好啦，咁如果你話，但係我身體真係好弱喎，食完之後咧個胃咧容易會叽哩咕噜會唔舒服嘅，或者會胃痛嘅話咧，咁咪建議翻啦，食完之後咧飲翻啖暖水，係啦，飲翻啖暖水或者飲少少嘅姜水啦，係啦，咁樣樣咧去翻啲寒。區翻下啲寒性啦，咁咪會好啲啦。咁同埋頭先講都提翻啦，其實任何凍嘅嘢咧，最好喺口腔裏邊咧係啊含住三到五秒先，慢慢吞，咁樣樣咧對個胃咧冇咁快咧，即刻感受個寒邪咧，咁會相嚟講會好啲咯。 即係其實係整啲嘢暖咗佢先，係咪啊？即係用你嘅口去暖咗佢先。 嗰嚿雪糕都 係，係啦，雪糕又係飲一啲凍嘅水又係， 係啦， 係啊，等佢入去嘅時候唔好刺激到你嘅脾胃同埋你嘅身體。 都係凍㗎啦，但係相對嚟講冇咁凍。因為我見有啲朋友仔咧。好誇張嘅，一飲咧成支凍水咧就入曬個胃噶啦。咁啲太急太快嘅時候，咁咪會容易傷脾胃咯。 明白。 不過太熱嘅時候，真係有呢個衝動，我鋸一聲倒曬落去嚇。我想問林醫， 要學習啦，即係練習下要慢慢嚟啦。 係啊，林醫生，我想問下咧，嗱，人咧有寒底、熱底啦，頭先你都講到啦。咁如果兩個，一個熱底，一個寒底，又講緊我屋企啊，同埋一間房咧，有時咧個冷氣咧成日爭啦，呢個又唔夠凍，呢個又真係好麻煩。咁其實咧，寒底嘅人咧。譬如话佢点样可以有冇啲咩食嘢啊，或者咩令到佢冇咁寒咧？因为如果唔系咧，真系好辛苦嗬。 系啊， 开到廿一度已经话，哎呀唔得啊，超冻啊！有啲人开冷气开到廿五度，我都唔知开嚟做咩廿五度系嘛？ 我试过有一年开到廿六度。 系，因为呢啲问题咧好常见嘅，其实系啊，因为点解咧？啲先生同太太咧屋企咧晚晚就争起打交噶啦，系啦，一个咧就话喂好热，出晒汗，另一个就话喂唔得咯，冻到震晒。嗱，咁其实我哋有个方法建议俾大家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自己着衫着件长袖衫同个长袖裤，长衫长裤，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咧佢唔系怕冻，系怕风。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我哋香港嘅土地问题啦，好多时候咧个冷气机就喺头顶度噶，吹住你噶，咁所以有时个温度就算唔系好低，但系咧啲风吹住之后咧都唔舒服噶。咁所以啲老友记咧就话咧，哎，我好醒噶，着啲卫衣咧有埋帽噶，系啦，咁咧就开住冷气咧。就戴住着住呢個長袖衫咁樣瞓咧，咁呢個係一個幾好嘅避風寒嘅方法嚟噶。因為好多時候咧，好多朋友仔如果你唔用咧，又出汗又熱；一用咧，佢又凍得滯。咁呢個方法就係一個幾好嘅調護嘅方法。咁另一樣嘢咧，就睇翻個風向啦。咁如果譬如先生真係好怕熱嘅，咁佢咪對住風口位好少少咯。但我哋都唔建議直接吹噶，因為就算幾強壯都好，因為我哋身體咧唔一定純粹嘅熱、純粹嘅寒嘅，有時咧又寒又熱，或者又熱又寒夾雜喺身體裏邊嘅。咁所以咧，最好咧都系咧，唔好直接吹到啦。好啦，咁另外一个方法仲有好啲嘅，就点样样咧？就咧有时喺房度瞓嘅时候咧，开又觉得冻，唔开觉得热咧，就开厅嗰部冷气。 等佢渗入去。 系啦，咁我哋咧就咧令到咧个房嘅温度咧冇咁低，咁样样咧就容易咧大家会适应个温度。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咁仲有一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系教时间制啦。系啦，因为点解咧？我哋一瞓觉之后咧，其实个体温咧会降低嘅，心率会减慢嘅。系啦，咁如果咧，当我哋瞓嗰时候好热，咁但系咧一到凌晨嗰时候冻醒，尤其是咧啲小朋友咧鼻敏感嗰班小朋友啊，一到凌晨五六点咧就差迟醒噶啦，因为冻咗啊。系啦，咁我想我哋建议翻啲妈咪啊或者啲嘅朋友仔啦，就教时间制啦。譬如咧，可能你七点钟起身嘅，咁我哋咧就五点半啊或者六点钟咧就隔熄咗佢啦。 系啦，因为仲有少少冷气嘅，系啦， 系啦，慢慢暖。暖翻嘅时候咧，咁起身个鼻敏感嘅情况都会少啲，同埋咧个人冇咁容易咧嗰、那个受寒邪影响啊。 好啦，林医师，不如咁样啦，可唔可以俾一啲嘅建议我哋？有啲嘅就太子都饮唔坏嘅，或者就系喺真系嘅，因为不论系乜嘢体质，有某啲嘢嘅话咧，系大家都可以嘅。咁所以就系话，可以喺夏天嘅话，我哋应该要饮啲乜嘢？你可唔可以教我哋咧？好快咁讲下， 冇、问题。咁啊，教第一个啦，粟米酥。 粟米酥 系啦，粟米酥水嗱，系啦，因为咧街市有新鲜嘅卖嘅，咁其实咧亦都有啲粟米酥茶包嘅。 粟米酥茶包，我见过，韩国 yes。 系啦，韓國人好聰明嘅，即係粟米酥變茶包，係啦，因為點解咧？粟米酥咧，佢有比較平嗰、那個性咧比較平啊，係啦，咁同埋佢有利水消腫啊，同埋清肝利膽嘅作用啦，係啦，咁呢啲咧，所以咧平時飲咧，其實都係有幫助咧，可以清暑熱啊，同埋啲暑濕咧係有幫助噶。咁、尤其是女性啊，好容易咧會有尿道炎噶，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咧夏天嘅時候咧，一有少少作小便唔舒服啊，係因為有利尿嘅作用啊嘛，咁、你即刻咧就飲咗呢啲粟米酥水先，咁、樣又可以幫你利尿咧，將啲我哋讲嘅毒清咗出嚟咧，炎症咗出嚟嘅时候咧，咁、个症状咧好快就容易缓解。 O K，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粟米酥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噶。 好多谢晒林医师， 多谢晒，有机会再请教你。 唔该晒。 万物有事啊，郑秀文呢首歌，多谢晒林医师吓，希望大家咧注意身体健康吓。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故事时间，喺十二点半新闻之后送俾大家。今日嘅剧作家就系马老师。 长大，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数成长的演化，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浪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新闻嘅万物有时，室内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希望大家每一天除咗做风操范围咧，做一个健康的人吓。好啦，交俾12:30，我先听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复星医药申请延长伏必泰疫苗在涉事2至8度的储存期限。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卫生署整理相关资料之后，会交俾专家顾问委员会考虑。对于社区疫苗接种中心9月底关闭，陈肇始话，并非指8月后就冇伏必泰疫苗提供。隨住藥廠對伏必泰疫苗的儲存溫度和時間有所調節，將來能否在私家醫生接種伏必泰疫苗，或者有不同的安排。 多名区议员寻日宣布辞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民主党大约80名区议员有十几人寻日辞职，部分人未有决定。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每名区议员都有自己考虑，包括个人风险和负担、家庭压力等，亦有人考虑若果继续做区议员，对将来地区工作有几大帮助等等。他说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当局有几项取消议员资格的条件，认为当局应该公开有关讲法，不应该被流言散播。本身是深水埗区议会主席的民协处理主席杨旭表示，昨日已经有4至5名民协区议员递信辞职。他在同一节目表示，容许区议员基于自己判断和风险评估决定是否宣誓或辞职。东京奥运两星期后揭幕，奥运圣火今朝抵达东京，当地有仪式，由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接过圣火。圣火原定在公路上以接力跑方式传递，但因应疫情，除了在岛聚地区之外，改为连日在公园和比赛场馆等地方举行点火仪式。火炬手将登台以火炬传递圣火。因应东京都疫情扩大，首相菅义伟昨日宣布第四次对东京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东京奥运在东京都以及邻近的神奈川、千叶和其玉县举行的赛事都会闭门作赛，不开放给观众入场。南韩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316人确诊，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其中1236宗属社区感染，再多两名患者死亡。总理金富谦宣布，将首都圈的防疫级别上调至第四级最高，下星期一起生效，为期两星期。第四级防疫级别列明，每日傍晚六点之后禁止多于两人聚集，餐厅堂食到晚上十点，包括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关闭，全面禁止一人以上的示威活动，婚礼和丧礼只容许亲属参加。防疫部门表示，南韩正处于进入第四波疫情的阶段，最坏情况是每日新增个案到今个月底可能达到2100几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30点，升177点，成交金额10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9点，跌15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7.5，升9.5。美团278.6升11蚊，阿里巴巴194.9跌2.4，小米集团26.5升1，盈富基金27.84升1毫，港交所490.2升2毫，中国平安71.45跌2毫，比亚迪股份219.8冇起跌，中远海控14.8跌1.44，快手150.7跌9.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8，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1点，跌516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5美元，卖出180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7月19号起，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援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做隻出威的馬仔。 我而家都係咁教我啲學生嘅。我話你做好你個角色先啦，你唔好理嗰個角色係大角色定小角色，有冇對白都好，要 humble 有禮貌，尊重現場，尊重導演，尊重現場嘅工作人員。就算你冇對白，用你嘅表情嘗試去融入。你估做一個大環境裏面嘅一個群眾演員容易啊？你試下做錯一樣見到你噶。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到十二點，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哎呀，来来来来来，能否坐一会啊？哎呀，拉铁丝网拉咗咁耐，坐翻一阵先。咦，两百神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诶，婶，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哎，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啊！ 又系波， 好啊好啊好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片段人间，遥不可及的岁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下星期三先去复诊啊，得啦，我提你啦，仲有冇其他嘢啊？得啦得啦，哦，系咁啦，拜拜。唉，呢、這个钟数鬼难接的士嘅，因为激咁死人啊！真系， 哎呀哎呀， 阿叔啊，你踩到我，你有冇搞错、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 阿辉， 你啊， 咁啱嘅。 喂 ，Maggie 啊， 你喺度做嘢啊？ 哦，唔系，头先咧个客嗰度开完会啫嘛。 哦， 你咧约咗朋友附近啊？ 唔系，我啱啱上完插花堂啊，我依家准备翻屋企啊。 系咧，有冇时间啊？不如饮杯嘢。 哦，都好，我知道前面好似有间 coffee shop 好似新开，不如我哋试下啦，好嘛？ 好啊， 呢边呢边呢边。哇，讲、起嚟我哋真系好耐冇见啦。 系啦，都唔记得几耐啦 吓。你仲咁中意饮斋啡？喂。对个胃唔好噶， 啲饮惯晒啦，有乜所谓啫？系咁饮咗几廿年啦。 话时话你而家点啊 ？Auntie 佢身体好吗？ 有心啦，都壮健，仲闹得人啊，仲成日闹我啊。 系啊，我记得啊，佢好鬼有火气噶嘛，成日都闹你噶，就话呀废仔啊，你冇顾住睇电视啊，你考试啊，温书啊，咁样你仲记得 吗？你仲记得噶？ 你讲嘅嘢，我好多都记得。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丝。 喂 ，Elena， 喂，回下都咁好，我请你睇《英雄本色》啊，系啊，哦，咁我买飞啦，好嘛？好啦好啦，拜拜拜拜。哇，使唔使咁多人排队买飞睇戏啊？诶，唔好理啦，不如吉串鱼蛋食下先。唔该， 吉串鱼蛋。 喂 喂， 咩啊？我嗌先个小姐。咩肥仔啊？ 你让我女仔得唔得啊？ 让靓女得，让肥妹唔得。话我肥仔，你个肥妹啦。 你话肥妹，你个死肥仔啊！你把咁衰啊！ 咩啊？喂，嗱，俾鱼蛋我先，我唔好俾佢住啊！嗱，同我斗。 喂，我先啊。 呢边啊， 喂，诶、你咪傻噶？而家先十月，无端端约我嚟自修室温习，有冇早啲啊？ 嚟咩啫？对面张台啊，戴眼镜嗰个啊， 边个啊？ 嗰个啊， 哇，嗰、那个成个男人咁，你啲口味唔系嘛？好重、啊，我唔识讲。 系咧，我真系觉得佢 O K， 几靓。 咦？喂喂喂，隔篱嗰个肥妹咧，喂，原来佢读隔篱女校噶、啊。 你识个肥妹嘅咩？喂，不如你介绍我识啊！ 肥妹你都要识，走啦！我上次同佢啊买鱼蛋啊，佢闹我啊，好鬼恶噶！哇！呢间学校咁大嘅，边度系304啊？3012？哦，呢度304室。喂？又撞到嗰个肥妹，唔系啩？ 喂，肥仔，做乜嘢啊？行到你门口又想掉头走，你惊我啊？ 咩啊？咩惊你啊？我学校翻嚟叫我嚟，系同你哋学校讲嗰个 join school 嗰个卖物会啊！诶，快啲开始倾啦，我真系仲要同人补习啊，得唔得啊？ 惊啊惊啦，肥仔。我系 Maggie。是学头的风头等，我可以说是样样皆能，几乎年年都考头三名之内，又是学校的辩论学会的主辩。我由幼稚园、小学到中学都是在女校读的。阿辉是我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仔，不过我都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是拍拖呢？ Maggie 啊， 嗯 ，Christmas 咧得唔得闲啊？ 咩事啊？ 冇诶、有兴趣去camp 啊？ 去 camp 好啊，几时？去边度？讲快啊！ 系唔好催我啦，喺大屿山，我公有间旧屋，干净噶。不过咧，得我哋两个，好唔好啊？我同你啊， 得我同你， 系啊。 不如叫埋 Alan 啦，咁人多啲好玩啲啊嘛，唔系咩？吓，两个 成日都咁多人， 哦、 试下两个人啦，好唔好啊？ 咁我你有冇试过同第二啲女仔两个人去 camp 噶、 我冇试过噶，咁你有冇试过同男仔两个去 camp 啊？ 我做咩要讲俾你听、啊？八卦公 咁矛噶，我讲俾你听，你唔讲噶，你讲俾我听啦。 二零啊，咁点啊？我梗系冇同佢去 camp 啦。依家对我嚟讲嘅话，考大学系最紧要噶嘛。系啊，我知道。爹哋咧想我去澳洲度读啊，我梗唔想啦。 喂 ，Alan， 恭喜你、啊，你又好啦，入到 Hong Kong U 读咯。我肥一科英文啊。repeat 重考啊，唔好啦！唉，阿爸旧年走咗，我一个人 如果我咁样阿妈好辛苦噶，我不如出嚟做嘢啦。Maggie 考成点？我唔知啊，佢实入到 Hong Kong U 啦。咩点啫？唉，我系住慈云山，佢系住笔架山，虽然都系山啊，但属于两个唔同嘅世界，其实都难拉得埋噶。 阿辉，呢袋嘢俾你嘅。 哇，咩嚟噶？咁重嘅？ 考大学嘅参考书啊！嗱，今次咧虽然失手，不过都唔紧要嘅，出年咪再考过咯。我觉得你实入到你最中意嘅数学系嘅，俾心机。 唔要啦。 点解？点解唔要啫？专登执俾你噶，你唔开心啊？ 冇嘢啊，不过我谂住出嚟做嘢，帮兴屋企啫嘛。 唔好啦。大学毕业才可以找到啲好工噶嘛？ 哎呀，是但啦，是但啦。我记仲有一个细佬，一个细妹。我阿爸走咗之后，我唔出嚟做嘢，靠阿妈好辛苦噶。系咧，你而家拣咗读咩啊？ 拣咗啦，去澳洲读兽医。 去澳洲？ 嗯。 去几多年？几时翻啊？ 唔翻噶，我哋成家移民去澳洲啊。我下星期四晚十一点飞噶啦，可唔可以嚟送我机啊？不过你只可以好远咁样同我打招呼噶啫，因为我 你爹哋唔中意啊嘛，我知啊。 唔系啊，你哎呀，你唔好误会啦，因为咧就咁嘅，好多亲戚朋友都会嚟送机。 不如咁啦，我唔送你机啦，不过第日你翻嚟，我应承你，无论几夜几早，我都喺机场等你，好唔好？ 好，阿辉啊。我好唔舍得你啊！我哋会唔会再见噶？ 会，我相信系会嘅。喂，陈生啊，黄埔层楼考虑成点啊？系啊系啊，430万肯放噶。我有个客啊，今晚即刻俾票你，得唔得？真系，我、哦、呢、這个落油得升啦，一语咁咯，多谢晒，多谢晒。喂 ，Maggie 啊，吓，哦，仲喺出边同朋友倾紧嘢啊，两点半钟啫，仲好早。你澳洲咪仲嘢？你做咩咁人份啊？我嚟唔嚟澳洲？唉，迟啲先啦。喂，唔讲住啦，系啊系啊，有啲嘢搞紧，系啊系啊，唔倾啦，拜拜拜拜。 唔知阿辉忙紧啲咩咧？我哋识咗咁多年，好似好熟，不过又好似好陌生。我完全唔知佢个心喺度谂啲乜噶，亦都唔知佢个心有冇预个位俾我。 咩话？又跌啦？唉，点会咁噶？喂，你快啲帮我计下输几多？你叫我斩仓，哇！咁我咪输好多，输突噶。有电话，我唔倾住啦。喂，边位？咁嘢啊？ 阿辉，你最近忙啲乜嘢啊？ 我忙乜嘢？我忙借钱啊！借唔到我今次大镬啦，我一定要走佬啦、 啊。你冇事啊嘛，阿辉？ 唉，冇事，乜事都冇，因为真系乜都冇啦嘛，冇晒啦，而家唔知点算啊！ 辉啊辉，你听我讲啊，你唔使担心噶。你过嚟澳洲啊，从头嚟过啊，好冇啊！ 我走咗澳洲，我阿妈点啫？我细佬妹点啫？你教我啦，系咪？唔系话咁走就得噶嘛？ 你过嚟啦，好冇啊？ 点解系都要过澳洲啫？有金执咩？ 澳洲有个工程师好中意我啊，追咗我好多年噶啦，佢想同我结婚啊。 哦， 哦，哦，咁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我乜都冇晒啦，乜都冇晒啦。我挨咗三年先终于翻身。今年系1999年，我同自己讲，踏入2000年咧，要买翻间屋俾阿妈，等佢住得舒服啲。至于 Maggie， 佢一直都有汇钱帮我，为我付出好多。我真系希望将来可以同佢一齐。 hey, Maggie 呢边啊，喂喂喂， 喂， 坐坐坐坐， 哇，肥咗啲， 唔系好多啫， 好住啊，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一阵送你去酒店啊， 好好。香港真的变了很多。 不过呢我对你就没变过的。 哇，你看看你几时学到咁口花花。 咁呀啫。唉，你都嫁咗人啦，我都冇机会啦。 有㗎。啊、我去年年底离婚了。 不好意思啊，我 撞 口挂添。 唔紧要唔紧要，我 OK 喎、啊。唉，我哋唔好讲埋啲衰嘢。係呢，你咪话攞几日假嘅。不如陪我去台湾玩两日啦，好唔好啊？ 咦，好啊，行下士林夜市，食下嘢都好啊。 Cheers！ Okay， all the best。 Friendship forever。早晨啊！ 早晨， 唔好意思啊，琴晚咧唔知点解咁就咁咁就。 大辉，我哋大人嚟嘅，唔好咁老土，好唔好？ 啊 ，Maggie 啊，我迟啲咧同朋友上海搞啲生意啊，知而家国内好多商机啊。 你讲咩？我唔明咩意思啊？ 我想讲，不如你陪我上上海啊，好唔好？ 我同你上去？ 嗯。 哦，我明白，一个月定系一年啊？ 一世啊，一世啊，好唔好 啊？辉啊，我今年三字头噶啦，我唔系细路女啦。 咁又点啫？其实我哋咁多年喺度兜兜转转，我哋可唔可以喺一齐啫？ 你唔好咁老土啦。其实我哋曾经开心过咪得咯。 咁你有冇开心过啊？ 有，最开心嘅系读书嗰几年咯。呢段日子。我唔会忘记噶， 我都记得，我哋一齐喺自修室一齐搞卖物会， 仲有咧，我仲记得我哋第一次拖手，你好论尽， 咁人哋怕丑嘛，啊，我仲记得咧，你临嚟咗香港澳洲喺机场嘅情形， 你点会知噶？ 我本嚟话唔去嘅，但其实我有去噶，我呢一条柱后边望住你，直到你入闸咯，我其实真系想冲出嚟揽住你噶。根本就唔想你走。 嗰年我翻澳洲，点解你唔嚟送我嘅？你呃人嘅，又话唔想我走。 多嘢做啊！嗰年大女生意算系上咗轨道行唔开。我有 send message 俾你噶，我讲 goodbye 嘅，你冇收到咩？ 讲笑啫，你唔使咁紧张啊！ 你翻咗嚟香港几耐？几时又翻到澳洲啊？ 去年年尾我又离婚，我乘机结束晒澳洲嗰边嗰啲所有生意，我卖晒所有嘢噶啦。我同妈咪翻嚟香港，唔翻澳洲噶啦。 咁你点解唔揾我啫？ 唔揾你系因为唔想俾压力你咯。 咩啊？咩压力啊？哎，唔好意思，等等先，复个 message， 等等吓。 边个揾你啊？ 等等啊，等等。我冇朋友啫嘛。 我仲以为系你太太揾你。 唔好咁啦， 呢啲咪压力咯，辉啊，我哋大人嚟嘅，明噶 ，all the best。啊，六点咯，走咯好嘛、哦？不如系，唔该埋单。 你系咪喺呢度截的士啊？ 你先行先啦，我要去前面度买啲嘢啊。我哋都唔同方向，不如喺度分手啦，拜拜。 好啦，拜拜。 辉啊， 嗯， 可唔可以揽一下？ 嗯，好啊。 Thank you， 再见。 再见。当我一拧转面。我知道我不可以再拧翻转头，我同 Maggie 只会越行越远。头先当我揽实佢嘅时候，我真系唔舍得放手。再见啦 ，Maggie。